题采取协调行动。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会不会同盟友讨论是不是考虑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他说这个是希望讨论的事，又重申华府关注中国侵犯人权问题，协调取态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都符合盟友利益。普赖斯其后向传媒发出电邮澄清，表示他所指的是美国想同盟友采取协调方法，而不是想同盟友具体讨论杯葛北京冬奥。他又在 Twitter 贴文，并没有公布新消息。白宫二月底曾经表示，对于美国是否参加北京冬奥未有最后决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0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51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9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18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39.5，跌14.5；美团325元，跌8毫。中芯国际27元，升1.1；阿里巴巴223.2，跌2.4；小米集团26.6，系升1.5；中远海控13.14，升2.54；友邦保险93.8，跌1.1；中国平安93.2，跌4.5；盈富基金29.08，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8，英镑10.756，瑞士法郎8.361，澳元5.963，加元6.183，新西兰元5.492，欧元9.2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9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31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6,14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61美元，卖出1,73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慢车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翻跑马地方向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啊，我又归队啦。 系啊， 冇离开过你哋，根本就。 系咩？ 系啊， 都系香港嘅， 心喺度嘛。 唔系，我琴日直情喺电台啦。 系啊。 我琴日有个好平衡时空嘅画面啦。 做得好啊！ 我入到嚟直播室度见到， 咁极致啊！系啊， 哇！你知唔知 咩都可以有可能发生嘅， 咩事都可以发生真系。哇！我嗰刻 最紧要安排到， 最紧要大家互相配合到吓、嗯啊。我仲要见到琴日喺个生果台上面有个菠萝已经剥咗皮啦。 啊！你都睇到，唔使透过呢一个 Facebook Live 都 系啊，现场闻到阵香味添啊，真系唔错唔错。我琴日翻到咧，我妈特别同我讲咧，佢就话：哎呀，你咧记住可以话俾阿桂花田同程振鹏听咧， 系咩事咧？ 那个菠萝定可以做啲咩啦？ 可以继续种啊嘛！ 系啊， 系啊，知啊。 就系 有经文已经讲咗啦，唔好掉咗个菠萝，即系好似切乳猪咧。 乳猪可以都听下咩比喻啊？ 系即系留住 乳猪留住咩啊？ 个头个头， 跟住就可以生翻只新出嚟噶啦， 都可以再攞嚟煲粥。 系啦系啦，可以持续发展。 系啊，琴日咧我翻到，因为我之前我妈咧原来已经咧攞咗其中一个菠萝定喺度种咧，你知唔知佢开头一种出嚟会有啲咩睇到噶？佢摆喺水养嘅，佢摆喺水养啦。跟住琴日佢我去食饭， 系摆水养唔系摆泥嗰度嘅咩？ 开台水先噶， 系咪要沤嗰条根出嚟啊？ 系啊系啊，好得意噶。佢咧诶，薄咁样咧掹开嗰个盖咧，跟住下边咧有好似咧一条条嗰啲护丝咁样噶。 啊系啊，明啊。系 啊，白色咁样， 即系佢生咗根。 系啦，咁啊白色一条条护丝，跟住我话真系可以生嚿菠萝出嚟。 嗯， 好难想象。 我觉得屋企要有太阳晒一入屋嗰啲先至可以种到咯。 咦，咁零售堂啊？ 系啊。 佢有冇讲话要隔几耐先有嘢睇噶？ 应该都要等个菠萝出嚟先有嘢睇噶。我都唔知 道，好种好耐噶， 第一次种啫嘛， 可以种一年嘅嗰啲菠萝， 可以种一年 咁耐噶， 好似系要咁耐噶， 真系啊，个个皆辛苦啊， 系啊，粒粒皆辛苦噶，真系。咁啊，今日咧唔经唔觉，终于咧嗰个叫长假期完咗咧， 系啊。 不过我估下，以我今日咧喺呢条公路上面嘅经验咧， 塞翻啦。 唔系，我今日都仲畅顺， 唔系因为翻学啊嘛，翻咗工啫嘛， 哦、 下个礼拜一啦，你就知道啊。 我今天诶东九龙嗰边出嚟就比较塞， 哦、 所以要选择性地揀一啲唔塞。要迂回少少嘅道路，咁、 哦、 就可以快啲。 因為我諗緊咧，究竟咧喺冇得外遊嘅情況底下咧，仲有冇人咧會製造自制年假？ 哦、 即係嗰啲啦，譬如你今個禮拜都得 噶，都有啊。 你請多三日，其實你頭頭未加埋有成七八日噶啦嘛，已經 唔係九日啦， 九日咯， 身邊有朋友係。 做咗呢样嘢，因为佢哋啲假咧 太多， 即系反正太多， 累积唔到。如果唔系咧，就到唔知几时嘅时候，可能会啊，即系变咗又唔计钱，又冇咗咁样，好惨咯。 我计过啦， 冇嘢做，其实冇得飞咧，仲有冇人会自请年假？ 我计过咧，佢哋请七日假咧，即系上个星期请四日，今个星期请三日，即系请七日假咧、啊。如果净系翻一至五嗰啲咧，佢、啊、总共有成十几半个月假期。 我啱啱好可以做隔离咯， 系啊，有十几廿日假期。 啱啱可以做隔离、啊， 即系 呢个唔系假期，系隔离，真系 真系特登为呢样嘢而设啦。 系啊，以前可能大家。都会好稀罕嘅，不过我谂咧，自从而家即系你都放咗成两年呢啲断断续续嘅假咧，就冇乜嘢啦，真系。嗱，而家有个行业咧，有待我哋去支援嘅，特别系桂花田、啊，你绝对可以咧，就作为佢嘅代言啦，真系。 我 妇女界， 其实我哋又唔系做代言嘅，我哋系好恨啊， 恨早， 好恨去啊， 好恨去 啊。但系而家咧，真系得不得其门而入啊，真系。你唔记得啦咩？喺你人生里面你话其中一个小成就咧，你好想有一个成就解锁嘅关卡咧，就系、 是、我做空姐。 冇可能噶啦，放弃啦，冇可能噶啦。 呢个我梦想嚟嘅， 系啦，系啦，仲有另一个噶嘛？ 吓、啊，做啊，我 空姐，空姐就天上飞嘅， 系啊， 但系有一个陆地游嘅。 我系啊，系啊，揸巴士。 陆地游噶， 陆地游， 系啊， 游啲咩啊？ 陆地游干水啊， 哦， 入麻雀馆啊嘛。 我做咩佢开翻啦咩？ 佢就系未可以开到啊嘛。 咁可以点啊？ 而家佢哋 绝食啊嘛， 系喺度绝食啊， 系啊， 佢哋成班喺度绝食啊。 唔止啊呢个界别噶，仲有捞埋酒吧界啊咁 样，系啊，都几惨噶，真系。 其实我都几同情佢。 即系要去到呢一个境界系嘛？ 你已经差唔多各行各业咧，绝大部分都 开到 有条件地开到咧，但系佢哋依然系唔俾。 系啊，即系我今朝有听佢哋，总之喺唔同风烟节目咧，嗰、那个代表喺度呻咧，直情咧，即系啲主持都话嗱，即系当讨论下，人哋惊你有风险，可能惊你除口罩，跟住佢嬲到咧，佢就话。啊！主持人哋海滩啊、泳池嗰啲啊，冇戴罩 啊， 走嚟走去 啊， 系啦，咁啊，唯有得出个结论咧，又湿水可以，又干水就唔得。 系啊， 嗬， 系啊。 其实咧，即系可能嘅，即系一众嘅政府人员，佢哋少打牌嘅， 冇错， 即系少联谊，佢根本唔知联谊系究竟点嘅。 其实一定要嘈冤巴闭嘅打麻将， 系咪佢哋咧？我怀疑啊，啲政府人员啊，佢仲系停留喺咧，可能系旺角卡门嗰个年代。 点啊？ 即系仲系阿乌蝇啊，同埋阿边个咧？佢哋嗰阵时唔喺麻雀馆里边噶嘛？ 系比较逼仄啲嘅， 灯光昏暗，乌烟瘴气。 系啦，跟住仲要后吸晒烟啊， 乱弹啊，又有人随时攞把刀嚟劈你只手啊！ 坛罐仲喺侧边嗰只， 坛罐仲喺侧边嘅， 系啦， 系啦， 坛罐嗰 个。然后仲要咧，有个人咧行嚟行去咧，只手咧好似油淋淋咧，抹喺你背脊度咧，就话喂打多啲咯，跟住抽一抽水咁样咧，即系咪 抽水？ 系啦， 入咗脑，深入民心个画面。 系咪仲系咁样咧？即系可能系咪啲政府公？官觉得咧唔得噶，如果一开麻雀馆咧，就即系等于俾阿张学友入去再嚟过啦咁样。 其实我觉得麻雀馆嗰啲行业咧，可唔可以整个开放日啊？ 我就系想讲呢句啦， 即系俾啲大众市民 我哋去啦， 我哋又成日都想去，又唔敢去。 系啊， 我哋讲咗好耐噶，成日都想去。 佢搞 tour 啊嘛， 咁啊系，唔敢去啊，真系。 咁啊，都系一个好嘅 导赏团， 系啦。 嗱话晒成日话你唔熟悉边一度咧，你先会对佢有误解噶嘛。 冇错啦， 你应该去一去嗰度。 系啦，即系你应该系咧，反正佢而家咧冇嘢做噶嘛，佢不如试下咧就打开门啦。 导赏团， 即系打开门做生意。 即系打开门做生意，首先你有冇印象麻雀馆道门口系点嘅而家？ 都系玻璃嘅。同埋睇唔到入邊嘅， 唔係好似嗰啲叫做餐嗰啲叫冰室咧、冰室嗰啲不鏽鋼嘅框，跟住玻璃門，跟住咧中間有啲葉咧，即係嗰啲叫做門簾啊，係咪嗰啲咁樣咧？總之就係咁樣。 有啲仲係咁嘅，但係有好多咧。有好多好富麗堂皇嘅， 嗱 佢嘅特色一定都係睇唔到裏面嘅，因為我諗呢個佢私隱啊嘛。但係咧，我見過旺角嗰啲上海街唔知嗰度咧， 係 啊，佢哋有啲好富麗堂皇咧，直情係好似即係酒店嗰盞水晶吊燈咧，不過變咗道門，咁咧你就又粗又大啦。咪讲紧嗰个即系玻璃嗰、那个， 我唔明点解可以形容对门咧又粗又大， 佢嗰啲玻璃又粗又大， 即系嗰啲门柄， 个门柄，个门柄又豪华，即系有阵时候两个大圆饼咁样咧，系啊，其实已经系唔同晒以前噶啦。 我见过有啲系都几抌本做埋个门面咧，有 LED， 唔系啊，冇错， 系啊，惊你唔知佢系麻雀馆， 系啊，唔系啊，佢要介绍玩法啊， 系啊， 你有冇见嗰阵时咧，佢个 LED 咧直情好似人哋嗰啲咧，即系展销会咁样咧， 中钢牌玩法一到手。 有啊有啊，我试过企喺度睇啊，但系咧 系咪都唔明啊？ 系啊，有啲都睇唔明嘅。 所以嗱，趁住呢个机会，即系 真系啊！ 我成世人都未入过麻雀馆， 就系啦。 我哋三个100%未去过，加埋黄耀祖又未去过， 我哋加埋 四个几冇。 我哋直情可以话呢度加埋成百岁啊，都未入过麻雀馆啊！ 哇， 几阴功啊！嗱，你又可以咧嗱，首先你就打开门啦，咁等人哋咧，即系包括啲高官啊，或者啲医护专家咧，我怀疑卫生专家可能都未去过麻雀馆噶嘛。 咪系咯， 你问下许树昌啊、何柏良啊，同埋阿袁国勇咧。 系啊 ，sorry， 我真系未打过麻雀啊。 真系唔奇喎。 系啦，你俾佢入去望一望。 系，睇下个抽风点样。 抽风系统系啦， 抽风又如何啊？ 系啦，即系佢会唔会抽亲都系东南西北风咧？ 阿教授睇抽风系嗰度有事先啫，佢而家暂时冇事啊嘛。 唔系噶，佢都讲到明噶啦。 哦，系到 我见到阿许树昌教授都有话咧，佢话要确保个先风量啊嘛。嗱，啱啦， 俾个意见啊嘛。 系啦，你等麻雀馆同啲医生专家讲。风位我哋最熟悉噶啦， 系 咪先啊？有咩风咩风，我哋一定要绝不 系啊，东南西北， 唔系咩 风啊？ 咩风咩风，绝不放松。 系有时仲嚟个 double 嘅添， 系啦，一定要有噶嘛， 相反噶嘛， 系啦。同埋第二，你要俾人哋望下咧，而家咧喺麻雀馆里边嗰啲从业员咧，究竟系 质素 啊？冇错啦，个质素 水平高咗好多啦。 系啦，佢哋会唔会好似少林足球咁样咧？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眼神， 系咯， 系啦，咁你睇得出，原来佢哋 殷勤嘅款待， 殷勤嘅款待， 仲有系，仲有系，我相信佢哋都能够可以遵守到咧场里面咧嗰啲人数啦，系即系75%啊，跟住台与台之间1.5米距离啊，咁 可以啊，佢哋应该做到噶， 其实 最多嗰张台咪大啲啫嘛，近 唔系佢嗱， 你做少咗台先， 你知麻雀台咧，如果佢要间距咧，佢哋特别有呢个先天嘅优势， 系咯， 因为点解啊？你打台灣牌都知啦， 你冇睇到我、啊， 唔係有把透明膠尺噶嘛？ 啊啊、 你直情攞把膠尺喺兩張台中間擋一擋， 大家伸手出嚟咁樣。 係啦、啊，喂，呢啲一定保證到啦，我哋情仲佢有距離。 同埋一樣嘢咧，佢哋係唔食嘢噶嘛？ 係啊，就食糊啊嘛， 食糊噶啫嘛， 食糊又唔想除口罩， 佢咪諗住食糊要除口罩啊？ 係啊，係咪可能會見到一個食 嘢啊？ 喂，嗰度有嘢， 因為佢哋會食嘢，好危險啊！ 係啦， 冇啦啩？ 係啦，即係會唔會講笑啫？ 唔知嘛，冇去過嗱。大家都是憑睇電影， 係啦， 佢哋又是憑睇電影， 咁又係下撇都得嘅時候，唔通真係以為食糊啊？ 唔 係，打開個口嚟食。 同埋我懷疑咧，佢哋仍然認為 糊啊，芝麻糊啊， 係啦，裏邊係食住煙嚟食糊噶嘛？ 係啊， 可能真係仲停留喺嗰個年代啊。 咁咪禁煙㗎啦， 室內全面禁煙㗎嘛？ 咪咯， 係啦，所以會唔會我哋嗱，即係我都度幾條橋咧，俾啲 嗰個業界 嗱，第一而家就唔好嘥啊，打開門口俾大家認識下先。第二，如果真係唔俾你開嘅，會唔會咧可以咧又好似旅遊業界咁樣咧，揾嗰啲麻雀從業員咧去社區中心幫手打疫苗，嗰啲叫做咪蹬腳， 唔係打疫苗啊，係幫手 蹬腳，幫手蹬腳， 做慣噶咯喎，做慣噶咯喎 ，OK 喎。 喂，埋位四位 ，OK 啊，我做行啊， 係啦，做招呼，唔係 因為 做打針啊。 佢之前係招呼啲人打牌啊嘛，佢嘅招呼嚟打針一樣啫， 一定係最好。 冇錯啦，喂，呢邊有隻角。 咁係咪全部都亦都呼朋唤友咁一齊去打埋 台？係啊，可以 call 埋啊！ 同埋最緊要咩？佢哋好少會執錯位㗎嘛，即係你唔會安排錯㗎嘛，咁你就絕對可以確保呢。 仲有咧， 喂，你係打科興㗎喎， 佢對資料一定冇錯，因為佢計翻數㗎嘛。係 啊，冇錯啦。 咁啊，如果嗰位先生嚟到嘅時候，佢唔中意嗰個位，咪同佢過東位 咯。咪習過，習過。我哋唔中意就習過識啦。嗱，可以換東位啦。咁樣嗱，又有得撈喎。 唔係啊，又或者咧喺嗰個即係嗰啲疫苗中心裏面咧，可能要等好耐嘅話咧嚇。不過而家好似唔使等好耐啦。咁 咪揾粒牌， 整個娛樂區係啊，整個娛樂區咯，係咪先？ 揾粒牌 都戴口罩嘅。 係啦，如果真係都唔掂嘅，真係都唔掂嘅嗱，我諗過噶啦。 点样咧？ 不如就玩住电子麻雀机先得唔得？ 系咪街机嗰啲？ 唔系嗱，因为我谂佢最害怕咧就话，你哋话就话打牌唔讲嘢啫。嗱，你又嗌碰，佢又嗌上，咁你实讲嘢啦。 咁我哋戴口罩讲嘢噶，我哋而家都戴紧口罩讲嘢噶。 佢可能好担心你激动得就除口罩同人讲话，哇呢铺垃圾啊咁样。OK， 不如我哋又逐步嚟啦。装部电子麻雀机喺中间，大家咧 就玩嘅， 系揿，唔系啊，大家都系四个坐喺度揿掣嘅啫。要食咧唔使讲嘢，揿食。 哦，即系好似啲手机游戏玩麻雀咁样。 系啦，直情四个喺度对战，按次序慢慢嚟啊嘛。 啊，同埋仲有全部换晒咧，嗰啲 自动免洗 自动免洗麻雀，咁咪大家唔使掂咁多啦，系咪？身体唔使接触啦。 我见嗰啲咧，手机嘅电子游戏嘅麻雀咧， 系 你唔使讲嘅，系嗰副牌咧， 帮你嘅，系啦， 打咩？ 咩啊？ 冇錯啦， 你食 再唔 係講埋噶嘛？ 再唔係咧，人哋而家食肆啊，執台員啊嘛，即係專門分開咗噶嘛。 執台專員， 我度咪有個洗牌員咯， 搭牌專員， 搭牌專員，洗牌專員， 呢、啊這個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呢、這個可能有機會咧係出現呢啲叫做啊，佢哋擔心係啦，佢哋擔心有啲 大會指定洗牌員咯， 交叉感染 嘅，唔知啊。總之就呢、這個，我覺得 OK 嘅，但係問題係可能就係大家都一直。以嚟都對呢個麻雀館裏面實在太過好微妙， 所以都 係 所 謂宇宙一樣。 係啦，我哋強烈提議， 喂，揾幾間開放。 係啦，我哋強烈提議搞呢個麻雀館開放日，俾人哋即係 open day 啊！即系俾大家望一望， 等大家认识一下，而家已经唔系你哋想象中咁噶 啦。咁、可唔可以收埋入场费先啊？因为之前冇生意，好惨。 咁都得，都得。如翱翔千世，丛林与山岭，人潮与都市多细。 生一刻我是自由，过去你也拥有，一天天看雨亦生锈，过去你也拥有，以为两脚怎走仍能自救。从前一生悲就是痴狂，谁失去能自救。 支持号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 Jason 陈柏宇 I wanna fly， 诶 唔好飞啦，留喺度攞部手机或者电脑 望望佢， 望望我哋二台面书专页有嘢睇啊，埋嚟睇啊， 冇错啊。 今日咧见到咧喺二台面书专页嗰度咧就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一条e banner。系啦，咁啊呢一张相咧都系我哋新影嘅。 诶、哎，我都系第一次睇啊。 系啦， 诶、哎，有三文食明条例啊，唔同噶。点解影相同而家个样唔同？ 我就要强调影相嘅日期咧、哎，就唔系我哋拣嘅。 我哋噶嘛。 嗱，咁咧呢个咧就系、是、呼吁大家要登记做选民。咁啊，呢一个五月二号咧，成日都听到有一个日子就五月二号之前咧就登记啦。 好， 如果你系未曾登记过嘅话，咁、其实个作用都系等咧喺七月嘅时候，因为咧通常政府系咁嘅。咁如果呢一年咧系冇非区议会选举年咧，佢会喺七月嘅时候咧就会发表嗰、那个选民登记册啊。 系。 咁所以如果你想赶得切喺之后嗰个选举投到票咧，咁你就五月二号 快啲登记做选民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以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控前年8月31号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三人逐一承认控罪。李卓人在犯人栏内说，我认罪但我没有做错，历史将判我们无罪。至於在另一宗案件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還押的黎智英，早上由囚車押抵法院。三名被告涉嫌在前年8月31號沒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一個違反公安條例第13條規定下的公眾遊行。市建局工程及合約總監梁德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位于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的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自上个星期五启用之后，在今日首个假期后的工作日运作大致畅顺，市建局已经增派50多人到场协助。梁德明说，过去几日曾经出现10宗巴士埋站之后候车区没有开门或者巴士开出之后没有关门的事故，相信是由于感应器敏感度不足以及巴士停泊位置未必准确，但强调没有影响正常运作。他又说系统需要时间适应，市建局已经持续更新，昨日已经再没有发生类似情况。观塘区议员张敏峰在同一节目说，小巴站的运作有些混乱，指示牌不清晰，有失明人士期望当局加设行人引路径。一条钢团被发现在海下湾和赤洲对开海域搁浅，尸体严重腐烂，是今年度第11宗个案。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将钢团带走作详细解剖和化验。这条钢团已经成年，长约175厘米。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果發現懷疑鯨豚或鯊魚擱淺的個案，致電1823熱線，提供發現擱淺的時間、地點和相片，以便跟進。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其中兩宗來自雲南的本土病例，10宗是輸入個案，上海和四川分別兩宗，北京、江苏、福建、山东、湖北和广东各有一宗，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地至今有90341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超过854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85点，跌153点，总成交6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62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13894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36.5，跌17.5；美团319.8，跌6蚊；阿里巴巴223.6，跌2蚊；中芯国际26.9，升1蚊；小米集团26.7，升2.5；中远海控13.14，升2.56；盈富基金29.04，跌1.2；友邦保险93.6，跌3；中国平安93.3，跌4毫；药明生物106.2，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78，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9，人民币6.545，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5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6,140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52美元，卖出1,738.0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一带咧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仲系多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仍然都系车多，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一段慢车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出面好嘈，但系面好冷清。脑海好大浪，血管就快要冻穿。窒息，但我有药食。我每日都有食药。 精神科药物虽然可以减轻病情，但长期服食可能引致的严重副作用，药厂却往往会刻意隐瞒。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集踢爆药厂是怎样黑箱作业。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哈，冚山冚月啊！被誉为全地球最后一片疫情嘅乐土，冚山冚月啊！嗰边就系冚山先啦。北韩嘅咧系呢个日文嚟嘅 ，sorry 啊。北韩啊，被誉为系咧即系全球最严控嘅防疫嘅国家，亦都被誉为咧系吓即系 最冇疫情嘅一笪地方嚟㗎吓。佢啊由疫情爆发之初呢，佢个封关呢係早过全世界㗎。大家一路呢即係半信半疑啦，又笑又盛啦咁样。嚟到而家佢话俾你听，就算疫情去到两年后嘅今天，我哋北韩呢仍然都係站在防疫嘅第一线㗎。点解呢？佢係第一个话要退出东京奥运嘅呢一个参赛国家嚟㗎吓。咁啊北韩呢琴日就用防疫作为理由呢宣布唔参加呢本来就会今年七月底呢举行嘅日本东京奥运。咁啊你可以话啦，系继东奥延期一年之后呢第一个话我唔玩啦，唔再同你玩落去啦咁样。仲要咁平壤政府呢之前冇特别通知国际奥委会同埋日本啦。咁所以呢即係似系嗰啲咩呢男女朋友分手呢，你系喺个社交平台度见到吓佢改咗个 status 啊，变咗 single 啊咁样。佢都唔同我讲一声，系好惨。咁有咩人惨呢？有几样嘢系惨㗎。第一，咁当然东京奥运啊觉得好肉酸啦。因为虽然你话北韩呢唔系咩体育强国呢，咁但系而家最紧要呢就大家好驚呢一个活动呢就有人话我唔玩啦，我唔去啦，我唔食啦。你就会带起嗰个骨牌效应呢，好驚其他人就会即系仿效啦。咁所以呢佢呢一枪一打出呢真系非同凡响啊。第一呢、這个就东京奥运好驚啦。第二就南韩都好怕喎。因为南韩呢其实好想透过呢一啲运动啊倾谈呢啲嘢呢就同佢改善关系㗎。佢话而家又冇咗啦。咁唯有呢再諗个办法呢，睇下有冇机会呢另外埋台呢同佢坐啦。咁真係好惨㗎。而家呢我觉得最惨係呢，可能你话即係日本呢，即係你好难去怪人啊。虽然你知道呢佢政治原因呢应该都唔少㗎啦。但问题就係、是、如果你话日本嘅疫情呢係控制得好好嘅话呢，咁佢要用呢个方法嚟退出呢都难啲啊，系咪？都冇咁容易揾到呢啲藉口啊！咁但系而家最惨咧，就系日本啊吓。日本最新嘅疫情咧，其实就系话佢哋嘅大阪咧又再爆疫啦。咁甚至乎咧就要取消呢一个咧，即系本来会喺下个礼拜喺大阪嘅圣火传递。咁你谂下，我谂喺大家咧即系脑海里边，即系搞咗咁多届唔同嘅奥运。聖火呢你有试过有阻挠啦，试过有俾示威嘅民众可能会喺中间度拦途截劫啦。不过我諗呢你都好少听到有个全聖火呢係传到话唔传啦，取消啦咁样。咁本身都好冇瘾啦。再加上呢其实你问返日本嘅民众呢，佢哋原来都有唔少人呢係唔想再搞呢一次嘅东京奥运嘅。因为而家有好多嘅讲法，又话唔会俾世界各地嘅观众呢唔能够入场去睇呀，又有好多唔同嘅即係限制措施呢，搞到连日本啲民众自己都话不如咁啦，唔好搞啦，我哋疫情又未控制，咩都未得，你如果再贸贸然呢放咁大批人入嚟呢，呢、這个奥运啊真係变咗奥老个奥啦。嗱所以呢你北韓打咗第一槍，而家大家好關心嘅就係有冇第二槍，有冇第三槍，仲會唔會有其他國家呢可能係乘機係會即係向呢個方向進發呢？嗱，咁你不能夠不佩服啦，大家都係叫做京奧啦嚇。東京奧運係一波三折，咁但係咧北京嘅東奧咧嚇，咁啊暫時咧仍然都係咧非常之順利嘅，咁你只能夠話係咯，向我哋祖國學習下，你睇下我哋個防疫幾咁成功。你几时见北韩呢话可能会退出呢、這、一个即係东京北京嘅东澳先得㗎。既然你讲到北韩嘅防疫咁犀利嘅话，俾条片你睇下，想唔想知道呢佢哋係点样宣传呢佢哋嘅防疫措施㗎。咁大概一年前呢其实佢哋就拍咗条片呢就是、教人点洗手㗎。咁大家教洗手嘅方式呢同北韩佢揾咗嗰个妹妹教洗手真係完全两回事嚟㗎。嗰、那个北韩教洗手嘅妹妹呢就个样咧好可爱嘅，不过妆容咧就略嫌唔似真人咯，同埋咧动作就稍嫌夸张，表情亦都好似咧即系嗰阵时佢哋蠢蠢蠢咁样咯，好难用言语表达嘅。你可以自己上网睇下，话唔定咧要用呢一种咁夸张、咁野笑嘅方法，先能够令到咧你提高呢个人民嘅防疫意识噶。我都会俾三只手佢，系啊，你帮我洗埋啦，小妹妹。哇！琴日佢哋啊试咗呢一个徒手切菠萝，洗咗手未啊？如果未洗手嘅话咧，喂！而家你睇一睇呢条片，因为我觉得直播室如果要派一个代表嚟同呢位北韩嘅小朋友比拼嘅话，青春盼啊，非你莫属啊！你同佢加埋真系金童玉女啦， 系咩？真系咁蠢？咁 阿田都得嘅，不过就变阿猪妈咯，系。 哦， 咁我都中意食啲 kimchi 啊，嗰啲韓式嘅食物嘅。咁啊，應該交多個朋友冇壞嘅。如果有咁嘅機會嚇。好啦，咁啊，翻翻嚟香港咧，大家都系關心咧疫情啊。雖然咧依家就好似個數字啊有啲緩和啦，大家咧好似亦都喺打針方面咧都有若干人士咧都已經打咗疫苗啦，等等。好啦，咁啊，究竟過完呢一個嘅復活節加清明節嘅長假期之後，我哋會唔會？咁唔好彩会反弹呢嗰啲嘅个案。咁而家呢大家都喺度担心緊啦。咁好快我諗一个星期之后到呢就会知道究竟係唔係和咗定係我哋 keep 得到嗰种嘅好现象啦。因为呢睇得到呢喺呢一个嘅复活节清明节嘅长假期呢去到譬如寻日最后一日啫。都見到咧，有好多市民咧，即係去到咧唔同嘅地方咧，户外活動嘅。其中咧就有報章嘅記者咧，就去咗一個目標嘅地點。這個目標地點咧，見到嘅嗰種嘅狀況咧，都咪話唔擔心嘅。咁佢係去到呢一個西九文化區個公園以及咧海濱長廊嗰度。大家如果有去過嘅話，或者聽過人哋講咧，嗰度咧都係好大笪草地啊，佢都係刻意咧。是让市民大众可以在那里呢就做一些类似郊游啊野餐啊或者是带埋啲小朋友可以在那里跑下跑下咁嘅原意是咁啦吓。咁但係而家疫情之下呢就算是做呢啲户外活动呢都係需要谨慎嘅。咁但係记者见到呢就寻日最后一日嘅假期啦嗰树呢就唔单止话好多市民喺度玩啦野餐啦踩单车啦更加出現咗一個個嘅帳篷，嗰啲嘅露營嘅 camp 西啊，camping 啊嗰啲成間屋咁樣，好多呢啲嘅露營帳篷咧就 set 咗喺度，咁然之後咧，大家咧就一齊玩，好似咧幾家人咁樣拼埋一齊，變咗一個莊園咁樣。咁啊，仲見到咧有啲嘅朋友咧，甚至乎可能真係好多啲親友咧都 call 曬嚟啊！有成22个人一齐影大合照，呢个系记者咧捕捉到嘅。咁仲当其时咧，呢22个人影嘅大合照咧系一齐都除晒口罩嘅，大人细路个个都系咁。咁啊，自然听到呢一啲嘅状况，睇埋相片嘅话咧，都会有啲咧皱眉头啊吓。咁其实咧，就住呢一啲咁嘅状况啊，即系公园咧变咗做好似营地咁样，好多帐篷咧。彭仔咧都见到有另一个嘅地点咧，同样系好热闹嘅呢一方面。佢唔使等到呢一个系咪咩长假期嘅最后一日，每逢咧系呢一个星期六日咧，特别系礼拜日添。咁嗰个公园咧，亦都成为咗咧扎营嘅圣地嘅。嗱，今天咧，彭仔就为大家拣嚟有一个嘅 channel 咧，呢个 channel 咧叫做影像部员计划。應該係計劃嘅，不過呢個片主啦，呢個channel 嘅主理人咧，佢將嗰個計劃個畫字咧，佢係冇嗰個刀邊咁嘅，佢就係得個畫咯，計劃。好啦，咁佢其實係一個咧，包括有街拍嘅channel 嚟嘅，佢入邊有一條短片咧，就講呢一個地方啦，南昌公園一堆人扎營，會否造成露營群組一個問號？嗱，呢一條片咧已經係3个月前上載嘅啦。其實咧喺過咗農曆新年之後咧，彭仔都經過呢個南昌公園幾次啊，就係發現咧，原來咧去到禮拜日嘅時間咧，真係咧越嚟越多朋友咧係選擇喺嗰度咧扎營嘅噃。嗱，多數咧見到嘅都會係包括咗有外佣姐姐啦，亦都有一啲咧係家庭啦，大人細路都有嘅。咁啊，成個南昌公園咧，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咁。其实数数下都真系唔少噶，我谂咧50个嗰啲嘅帐篷咧都少不了啦。嗱，睇翻呢一条嘅短片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呢一个片主咧系用主观镜就一路咧系拍住佢咧行呢一个嘅南昌公园去散步咁嘅啫，冇咩稀奇嘅。好普通嘅，但係咧就喺呢一條嘅短片入面咧，你已經可以見到咧有唔少人咧係喺度扎營嘅。咁個數目咧冇我講得咁多， 可能都是三個月前啦。咁當其時咧，睇短片入邊咧都有10個咁上下啦，咁樣。同時亦都有見到啦，有人係冇戴口罩，亦都有人咧係照戴口罩嘅，尤其是做運動嘅時候咁。好啦，啊咁啊，呢一條嘅短片咧，但係有一點咧要提醒嘅。如果咧我哋嘅聽眾真係想撳入去睇嘅時候咧，要留意啦，因為片中咧嗰個旁白啊，嗰位男士嘅語言咧，都當中夾雜咗有少量嘅粗口同埋有粗俗嘅用詞嘅。咁家長們咧，如果睇嘅時候咧，就要小心啲小朋友，如果聽到咧，你要從旁指導下啦嚇，咁啊，所以都擔心啊，唔單止話咧係記者啊喺睇到西九文化區有好多帳篷啊，我哋亦都見到咧喺呢一個嘅南昌公園咧都一樣啊，好多咧呢啲嘅扎營嘅地方，佢哋仲要咧其實個扎營咧，佢哋營與營之間咧。冇保持 1.5 米嘅距離嘅，有好幾個咧都係即係一小堆一小堆咁樣咧，就大家 friend 咧就攆埋一堆嚟到扎營啦咁。咁亦都冇話特別係揀一啲咧好平地嘅草地嚟到扎營，見到咧有啲啊直情係揀近住呢個嘅行人路同埋喺呢一個公園之間。就通常會有個鐵絲網攔住噶嘛，佢哋就喺個鐵絲網側邊咧嚟到去扎營，咁其實嗰個衞生程度咧又唔係咁理想咯嚇，咁啊本來咧我就會諗住俾啦三個咧植樹帽子嘅 emoji 咧，就俾咧啲外佣姐姐啦同啲家庭啦諗到咧就用呢一個扎營嘅方式咧喺公園嗰度咧嚟到俾自己休息一下同埋玩咧。本來呢個諗法唔錯嘅，咁但係真係要注意翻嗰、那個社交距離啊等等啦，啲防疫措施啦，所以咧最後我會俾5個。系半截面咧变咗蓝色嘅嗰个 emoji 俾呢一啲咧扎营喺公园嘅朋友啊，去露营去 camping， 我自己就未去过嘅，即系真系野外嗰啲，唔知桂花田有冇试过咧？ 我冇啊，我都想试下，我都话。我都话有营，但系我冇去过咯。嗰个营我系谂住喺屋企玩嘅，点知 咩营啊？ 系好 你 有 营，我有营，露出嚟就中营。 啊，就想问一下大家喺香港咧，系咪即系搵个有阳光入屋嘅屋企啊？个位置可以晒到衫嘅，系咪好难嘅咧？吓，我屋企西斜日晒嘅晒，好辛苦噶、哦。唉，我屋企向东啊，咪又系咯，个太阳啊，一早起身已经叫醒我啦。点会冇太阳晒到衫呢？啊，哎呀，你哋向东啊，向西啊，咁梗系有阳光啊，有猛阳光啦。哎呀，我屋企向北噶，只系靠嗰啲日光啦，又或者咧好彩嘅对面大厦啊，有阳光照到佢嗰只窗嘅一点咧，经过折射先会有机会啊，同阳光喺屋企玩游戏。啊，明白明白。哎，咁平时啲衫点啊？全部挂晒室内晾咯，潮湿天气啊，仲要啊癫到咧要开抽湿机先可以搞得掂佢啊！唉，咁啊唔怪之得啊，有咁多人啊将啲衫晒晒出嚟啊，系啊，唔系讲紧晒喺边度啊，系将啲衫裤鞋袜被都攞晒去公众地方度晒，系出面有猛阳光啊嘛啊，因为咧见到青衣长发村嗰度咧吓，有一个公众地方咧就挂咗好多衫裤鞋袜被床单喺度，哇、啊、大大小小咧颜色咧色彩缤纷噶，挂得几工整噶啊，有一条咧有好多系有好多条，有好多。嗰条绳咧悬挂住啦，跟住咧就高高低低啊，系绝无交错嘅，好有系统嘅，系唔会跌嘅啲衫吓，咁咪好犀利咯！哇，挂到唔会跌啊，大风又唔会吹走啊，又唔会掂到地下，咁咪 OK 咯，系咪先？讲到咁开心，啲衫系边个噶？咩啊？头先咪话咯，可能系屋企冇阳光啊，入屋啊晒唔到嗰啲衫，所以咪啲街坊咪将啲衫攞条绳用条绳挂喺出边。诶，嗰度应该少人行嘅公共地方嚟晒衫咯，咁都唔得咩？喂，嗰度系咪晒衫区嚟噶？哦，冇讲喎。如果冇讲嘅话，就唔系可以俾大家喺度晒衫啦。仲有就系、是、喺街咧晒衫咧嘅朋友咧，系咪即系觉得有阳光晒过啲衫咧，即系可以冇晒细菌？咁嗰啲尘咧，嗰啲着 A 咧，好多嗰啲守恒友可能咧吓、啊，哎 呀，隻手污糟咗，揩下你件衫同抹乾淨先。啊，都一樣嚇，即係你唔怕嗰啲咁嘅事情發生嘅咩？嗱、啊，其實咧睇其他新聞咧都見過咧，有啲人咧係直將嗰啲衫咧放曬喺斜坡嗰度啊，嚟曬衫。有啲咧喺馬路邊咁樣圍住嗰條欄咧，直搭喺度，攞個夾得夾揾就算啦。其實佢哋係咪即係唔知道曬完太陽係消毒咗啊？但係佢好多塵，好多污糟嘅咩啊？今日咧想分享啊，日本铃木太太 channel 之毛巾、牛仔裤、帽 T， 即系话有帽嘅 T 恤啊，好难干。日本主妇咧就教你如何晒衣才快干。啊，铃木太太咧，佢嘅教法咧其实好清晰嘅，每一个动作咧你都好明白点样去做嘅。其实都系跟住佢学咧，试下睇下吓系咪好 work 啦。仲有就系佢有中文字幕嘅。其实咧有一款咧韩国嘅衣架咧，其实都好好用嘅。不过佢即系拍片嘅时候咧，实在太好似嗰啲叫做喂嚟买我啦，嚟买我，嚟买我啦，所以我就冇介绍啦。咁我今日会俾三个太阳，再加三件衫嘅 emoji 呢个 channel 啦。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拉人。 早晨 ，Crazy 拉人寿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安琪。今日又翻学啦，你又？ 有啦，我翻咗学啦。 系啊，佢琴日去第二度上堂啫嘛。 我琴日补习啊。 我系咩？ 有啦， 我同 Miss Pan Pan 补习啊。 咁威啊！ 系啊。嗱，上个星期咧，咪同大家讲咗咧，嗰啲即弃筷子嗰啲圈圈 啊，系啊， 系啊，记得啊， 原来系用过重用几多次啊？ 系啊， 系啊，系啊，再回收啊，系啊。咁咧，我今日继续讲下筷子啊。 好啊。 我想问下你哋识唔识得 揸筷子？ 唔系揸筷子，睇你个样都唔识噶啦。 哦，系啊，我唔识啊。 系啊。 下次搵一集教揸筷子啊。 哎呀，好啊。 好啊。 唔好失礼啊！好核突嘅， 系咯，你都知道你唔识咧。 嗯，只手又核突。好，我想问一下咧，大家有冇留意到中国、日本、韩国嘅筷子有咩唔同啊？ 有， 我知我知。好，逐个讲。 韩国嗰啲咧，好似咧试毒咁样噶， 系啊， 系银色铁咁样， 同埋好扁平噶， 系啊。日本嗰啲咧？ 日本啊，冇留意喎。 日本系咪 同我哋好似啊？木啊，圆观碌啊，咪都有咁样噶？ 唔系。筷子头是什么的？ 日本的筷子头 即是你夹嘢嗰度啊，夹嘢 有 尖 嘅， 系啊，尖 嘅 啱啊，系啊， 系咩？ 阿 Chris 大人， 系啊， 咁我哋食嘅时候一度， 系啊，咁我哋中国嘅咧， 中国嘅 扁嘅， 唔系圆咕碌咯， 圆 咕碌嘅， 系啊，咪扁平啫， 系啊， 头先韩国又扁平，而家又扁平， 即系一个尖，一个圆，一个碌， 系啦，圆尖扁，系啦，咁样 圆尖扁啊， 系啦， 咁你知边个筷子系最长噶？ 最长啊！我哋中国 系啊系啊，我哋中国系最长噶嗰、那个筷子。 即系话大家都系 standard 攞嚟食饭咧，我哋嘅筷子长度系长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点解咧？ 系啊，我就系想问你点解啊？ 因为我哋咧设计嗰个叫做杠杆力学咧，系最省力嘅，长啲系咪咁样咧？ 因为佢嘅质料问题。 唔使咁复杂噶，我哋咧 纯粹我哋中意斗长啫。 唔系唔关事嘅，系有原因噶。 长系咪长啲？系咪可以 长寿？ 后面咧喺后面嗰、那个钉个顶嗰度咧可以画嘢啊， 所以佢就多啲空间画画啦。 系咩？日本嗰啲筷子够有画嘢咯。 系咯，咁系咩原因啊？ 嗱，因为咧我哋要去翻好似我爸爸妈妈讲嗰啲古时噶嘛。 好啊。 古时人咧。他哋好中意咧宴客噶、哦， 系 咁宴客嘅时候咧，咁咪一大张台，大家咧坐埋一齐咯。 冇错， 但系咧，佢哋又要尽做呢个主人嗰、那个礼仪、哦。 嗯， 啊，佢要飞上过河啊？ 系啦，佢 佢咧就系要咧攞对好长嘅筷子，先至将呢碟餸嘅餸咧就夹俾人啊！如果短切切嘅，咁咪夹唔到俾人咯。 哇，有实用性噶喎、 哦！所以咧，佢哋嘅筷子系长噶。 咁我明点解咧？日本人啲筷子唔会好似我哋咁，因为佢哋唔系惯咗咁样咧，即系 聚餐， 佢哋系自己一个档啊，一个 set 档啦 嘛。系啊，我就系想问点解日本嗰啲系短而尖咧？我听咧系因为日本人咧，佢哋自己系定食噶， 冇错咯，自己食自己咯， 定食 系啊，定食噶。咁样佢哋又唔需要招呼人，咁啊，所以咧就短啦，就唔需要短，又唔使重啦，系啦。咁仲有就系点解系尖嘅，原来都有原因噶。 因为佢哋要成日夹鱼， 吓夹鱼嘅 肉。 骨头 唔系 眼睛 唔系 骨刺肠 鳞片 你几时食鱼鳞片噶？ 我哋已经尽咗力噶啦。 咁啊咩啊鱼仲 咩？鱼子啊咩又唔记得啦？ 啊鱼 系喎。 哎呀你啲唔成日食嘅啫。 我哋攞匙羹笔噶，点会攞筷子夹咁少加嘅咧？ 佢哋好少用匙羹噶。 我哋食俄罗斯嗰啲鱼子酱攞个羹笔落口噶。 个尖嘅筷子头咧，系方便佢哋咧，系、哦、去夹嗰啲鱼子啊。 喂，咁韩国点解会咁扁平嘅？ 系啦，嗱，韩国点解要咁扁平 咧？因为佢哋食粥， 唔系因为佢哋炉烧物啊。 头先咧 ，Chris Lyon 咧乱咁讲，佢讲中咗啊！ 边有烧啊？ 系试毒啊！佢系以前咧，佢话佢个有钱人家咧。佢哋係好有錢嘅人咧，係用銀筷子嘅。咁咧，跟住咧，佢又整 kimchi 噶嘛。咁 樣 睇下啲 kimchi 嘅嗰啲泥有冇毒咧？咁樣啊。 好好啊！今次我哋終於知道三個筷子有唔同嘅用處啦。 前民意調查顯示，主要反對黨國民力量嘅候選人喺呢兩個城市都大幅領先。投票今早展開，將選出17名地方議員同4名地方政府首長，預計午夜左右有初步結果。首爾原市長朴元順和釜山原市長吳巨敦先後捲入性騷擾醜聞，分別懷疑自殺身亡和辭職。其中首爾市長補選將由執政共同民主黨的朴影軒和曾經擔任首爾市長的國民力量吳世勳對壘。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09点，跌229点，总成交84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5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3,876点，跌20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31.5，跌22.5；美团319.6，跌6.2；阿里巴巴222.4，跌3.2。小米集团26.35跌1毫，中芯国际26.85升9.5，中远海控13.22升2.64，盈富基金28.98跌1.8，友邦保险93.65跌1.25，中国平安93.05跌6.5，港交所457.8跌10.8，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英镑10.756，瑞士法郎8.358，澳元5.955，加元6.182，新西兰元5.488，欧元9.23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5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6,14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06美元，卖出1736.8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还是车多，龙尾在税务大楼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兆辉台。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着平石村一段行车缓慢。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跟着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怡安角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青马大桥咧就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介乎马湾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之间嘅部分慢线，将会喺而家至到下昼嘅四点钟咧需要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七日。有多过五十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呀，头先咧太快落堂啦！我哋仲想听埋咧嗰三个小朋友咧讲埋嗰个咧韩国嘅筷子点解咁扁咁长啊？不如咧我哋揾家长代劳啊！ 吓、哦，家长代劳 系咯，家长代劳。 阿妈 定系想临时拉翻佢三个翻嚟啊？ 拉翻佢翻嚟啦！ 拉拉拉拉拉！哎呀哎呀，我哋去咗小息食嘢咯！ 哇！老师唔俾我哋落，唔俾我哋落 做乜捉翻我哋翻嚟啊？ 唔紧要啦，因为咧，佢哋想咧有个完美嘅句号啊。其实咧未句号 就 是、 唱歌啦。 唔系啊，唔系啊，唱咩歌？头先咧又咪讲得韩国嘅嗰啲筷子咧？ 点解系扁？ 系啊，你哋冇讲到点解系扁咯、啊。 咁你讲啦。 嗱，吓佢系银嘅同埋重嘅，系因为真系咧系以前嘅有钱人咧先至有筷子用啊，同埋佢系用银做噶，用银做嘅系因为佢试下嗰啲泥土有冇毒啊，因为佢哋整嗰啲 kimchi 咧 系 好味嘅，啲 kimchi 咧唔可以有事噶嘛，有事就大件事噶啦，所以咧系要咁重啦，用银啊嘛，咁点解系扁啊？ 方便插入啲 kimchi 里边， 唔系啊， 系因为佢哋。唔冇钱整厚啲， 唔都唔系咯， 系啊嘛，点解啊？ 同嗰啲韩国嘅大男人有关，我唔中意嗰啲爸爸大男人。 点解啊？ 因为扁平，佢可以攞嚟当间尺打个老婆啊！ 点解你咁讲？个 Sir Chris 次啦，人。 但你估啱咗， 唔啱啊，咁 又唔啱啊， 好彩嘅， 系啊，但系咧。中意佢哋系因为咧韩国嗰啲爸爸咧好大男人啊，佢咧娶个太太翻嚟咧要服侍个老公、哦，咁咧所以咧咁喺我太太咧煮好餐饭嘅时候咧，其实个太太要自己食先啦、啊，跟住咧就将嗰啲餸咧一小碟一小碟同埋啲白饭咧就摆喺个托盘度。 系啊。 咁咧，咁托盘又有匙羹，同埋有筷子喎、 哦。哦， 如果 个 筷子碌 嚟 碌去啊，佢个同老公会打佢噶。 哦， 所以咧、 啊， 要将个筷子整到扁平咧，咁佢就唔会碌嚟碌去啦，同唔会哐哐声跌落地下咧。咁咧、 哎、 就可以服侍佢老公啊，岂有此理！ 哇，又话日本嗰啲系大男人， 唔系噶，韩国 最大男人噶。 咁、哦、我哋而家啲小朋友使唔使都用呢只筷子啊？唔使俾爸爸妈妈闹啊嘛！ 希望唔使跌落地下，你咪揸好佢咯！咁大个人唔识揸 嘅 咩？ 咁、 哎、猪啊！ 咁如果啲人咧再新居入伙咧，啲人咪好中意送嗰啲咧碗碗碟碟噶嘛？ 系啊！ 咁我哋就知道啦。如果咧你送咧中国嗰啲长筷子咧，就代表咩？ 好好客。 希望你多啲咧请我哋嚟食饭。 系啊！ 如果你攞日本嗰啲筷子咧，即系话你食自己啦，你咁样。如果你想佢振枯干咧，就一定要送嗰啲扁平嘅筷子啦。 그대를바라볼때면모든게멈추죠언제부턴지나도모르게였죠어느날꿈처럼그대다가와내마음을흔들죠운명이란걸나는느꼈죠 戏里边啲恶霸明明会跪低帮个女主角绑鞋带噶，点解佢哋以前原来咁恶死嘅？有嚟自太阳的后裔 Always 啊吓呢只歌，唱歌朋友系尹未来啊。 哦，咁啊问题系咁啲筷子唔系而家先设计嘅， 系古时 系咪就系咯？系啦，以前设计落噶嘛。 哎呀，一讲开太阳的后裔，我都谂起 系啦， 我同你拍过辑《太肥的后裔》。 咩太阳的后 啊？人哋系太阳的后裔啊嘛！ 系啊， 我哋拍过辑咪叫太肥的后裔咯，咪帮你绑鞋带咯。 都有幸啊，曾祖 好过太瘦嘅， 系啊， 都有幸啊，曾祖帮我绑过几次鞋带， 系啊，真系吓死你啊，好正啊， 何苦咧？ 系啊，冇错， 喂，为工作咯，系点啊？啊，嗱，头先咧，阿豪仔咧就喺度讲紧话，诶，佢睇咗诶《叮当》嗰个结婚《 Stand by Me》第二集啊， 即系讲结婚嘅 电影系啦系啦。 咁我哋又讲下。结婚啦， 好啊， 咩事啊？你两个结晒婚噶咯， 唔系咁 好明显，你睇佢啊，心急啊， 催婚啊， 急咩啊？ 佢想个仔啊， 阿仔 啊， 咁快， 即系读完书，即系认真， 饮杯心抱茶啊，真系。 有啲嘢啊，趁早就唔好咁迟啦。 你睇完叮当啊，我保证你会催你个仔结婚， 更加。 哎呀， 哎呀，我琴日差啲睇到啊，但系因为个诶场次买啲飞太迟，我唔想去买啊， 再有时间嘅。 好啦，嗱，好似近呢一年几两年，大家有冇收过炸弹啊？ 有啊。 哦，你有啊？ 都好戥嗰啲新人咧，真系痛苦啊。 系啊，因为嗰啲期 系 啦，系咁改， 结果咧就咪系。咁再褪再褪咯。 咁你嘅人情咪可以一改？ 有收過三個， 再改咯。 未俾 人情咪可以系咁咩？改再改咯。 未俾人情 系咯。 系啦，因為佢哋頭痛啊呢方面。 我冇頭痛啊。 佢投一錢咩？好頭痛啫。 我戥人頭痛咯。 系咯，我都冇嘢喎。你揾我冇事噶，俾錢啫嘛。 系咯，有得食我咪嚟食咯。如果冇咁咪觀禮咯。 正啊，系啦，嗱，啱啱想講啦。 做咩啊？ 官禮有得食就食，咁啊冇得食，可能咧即係個有限人數噶嘛，咁冇得食齋去官禮嘅時候，俾唔俾人情啊？ 有兩種説法嘅， 官禮咪都要俾嘅好似。 其中一種説法就係官禮咧帶禮物。 系哦，但香港真系好唔兴带礼物嘅。 我有试过听人之笛咁点，我就系官礼咧，我就冇俾现金人情， 就俾礼物啫。 送礼系啦。 咁结果系咪跟住佢冇再联络你啦？以后 咁又唔 应该都系啦。 个礼物都唔轻噶， 可能都系。 嗱，而家咧就 系 因为疫情关系，所以衍生到咧，大家都要攞外国嗰套嚟去用。 哦， 点解咧？嗱，就头先阿彭仔就出现咗呢个头痛烦恼事啦， 外国嗰套系有张 list 嘅， 系啊，外国嗰套就系有一张清单咧，就列晒出嚟要 啲乜嘢。 而家就系因为嗰对新人就系话，喂，我真系咧未必请到你饮啊，因为都唔知几时开放，去到可以有半围，喂，半围都好啊，六个至八个系咪啊？但系而家四个四个，咁佢可能净系自己亲友都已经四个四个啦，咁所以咧佢就真系未必可以咧就请到大家饮。但系我希望你嚟观礼，咁嚟参与我婚礼嘅时候，我又希望你俾我祝福我。 系 好。 咁结果嗱，就系而家咧就系好似头先黄仔话啫，乜观礼都要俾礼嘅咩？就系正正遇着你呢啲咁嘅人咧，就 少去观礼。 咁究竟点咧？我又同你真系坚熟噶，但系你又唔送礼，我又唔开心，系咪？我即系话晒结婚啦。咁咧，跟住咧，而家有对新人咧，就喺度将系啊，将即系列表咧列晒佢所想要嘅一啲东西。咁咧就希望咧各位咧你嘅朋友咧就系你应头啦。可能咧就系唔去饮嗰啲咧，你就可唔可以买呢啲礼物啦？咁样去分咯。 我好有兴趣想知道佢将礼物 清单 你 觉 得有啲 价值嘅 list 嘅嘢。 收 个 account 咯。 佢系咪叫做有新居噶会？ 可能系嘅，佢又冇讲。 我谂系电器用品 系啦。 嗱系电器用品系有嘅，即系佢唔系列得多噶，可能都系十样八样嘅啫。咁但系有啲人，哇！你咁你都 电视机有冇五啊六寸电视机？ 电视机有嘅，但系唔使五啊六寸，因为屋企细啊嘛，43寸啫。 哇，好大咯，43。 我想问有冇按摩椅啊？ 系按摩椅。 哦，咁呢个就未见到有。 咦，咁又唔算太夸张喎， 可能真系细啊。 咪就系咯，你咪玩嘢啊？ 咁冇喎。 有冇港女至爱嗰套厨具啊？ 港女煲。 嗰个佢又唔见到有。 咁有冇 D 字头嘅风扇啊？ D 風扇有，但係冇講話咩牌子喎。嗱、哦，可能報章冇去列到咁仔細啦。 係咯。 風扇係有講嘅，抽濕機係需要嘅。 嗯。 啊，仲有兩部 PS5 同埋嗰個 Switch 嘅遊戲機係都要都有嘅 list 裏邊啦。 買唔到喎、啊，最慘 係 我 Switch 都買到啊，PS5 點買啊？係 啦係啦。咁仲有一個咧就最仲有一個咧就係話。你唔系啊嘛？你呢个 list 你都列出嚟咁 样，你 觉得龙凤被哦，避孕套 咁啊，唔系呢？ 我以为呢啲都让你供应俾你添。 咁我有冇衰得咁紧要？佢咧连咧 Microsoft 嘅 Office 咧，佢都话喂唔该认购啊咁样， 即系 software 咁样都要。 佢都要咩？ 都同个结婚好似 唔系啊？以后要工作用啊嘛。 系啦，即系唔系？咁你头先嗰啲家电咧、游戏，你都明白啊？即系日常生活嗰啲，可能 你 都想要嘅。 咁你会唔会写出嚟啊？如果横掂写得，可能你话掟两包米啊咁样咧。 我又觉得佢哋唔。 我哋超市禮券都 OK 啦， 係 嘛？ 唔算大貪喎，又 係佢話唔係，佢話 都幾嚿水啫嘛。 咁通常就幾個人夾嘅， 幾百至幾千不等咯。係，喂，咁啊，你行落後，你話齋咧，譬如嗰個電視咁樣，四十三寸都要 幾個朋友一齊夾咯。 係啦，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大家都唔係出太多。 我欣賞佢呢張清單咧，佢係真係以佢嘅生活實用角度出發喎。 係嘅， 嗱，你諗下，如果佢成張 list 咧，又要額啊，又要耳環啊、首飾啊，你又話佢咧？水啦，因为嗰啲全部都系啲奢侈系外在嘢嚟噶嘛， 呢啲冇得要，呢啲冇得要求嘅，呢啲系通常都 长辈送嘅， 长辈送嘅，你朋友唔会送金噶， 系啊， 咪送珠宝啫， 珠宝都少咯，你唔会送钻石，唔会送， 你送波鞋得唔得？ 啊嗱。如果佢個 list 裏面有咧，你就會覺得 係啦，唔係啊？咁我可能我新郎都想要話，我要對新波鞋咁得唔得先？ 嗱，唔知啊，係 咯， 啲人咧有啲人就喺度詐型，我話哇咩事啊你啊咁樣，跟住但係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咧，佢就話喂好啊。你擺得明，我早、 啊、 你早出我就早揀啲最平嘅， 冇錯，有得認頭係咪先？ 因為都試過咧，就去外國嗰度飲人哋結婚嗰餐咧嘅時候咧，見到咧啊，其實佢哋個個賓客嚟到咧都冇話擺低人情啊咩咁啊，於是我就好奇啦，同主人家講啊，其實點解使唔使俾人情㗎？或者你點收你啲朋友嘅人情㗎？咁先知道原來佢哋係興咧喺事前咧會有張名單。張名單咧就係佢哋需要啲咩禮物，咁然之後啲朋友咧就認頭咁樣。 係啊，係啦，所以你去到就咁嚟食嘢啦咁樣。其實已經事前已經送咗啦，咁啊好咯呢啲。但係有啲人會秒嘴咯，哇你好大貪啊，就會秒嗰個新人嘴噶啦。 咁我唔使你送，淨係要禮券啦。系要钱啦，你又话我现实，唔系咯？讲到要送礼物啦，巨细无遗啦，你又话我大贪， 好难服侍啊， 好难服侍啊！ 浸浴前，香氛后，是不是从头来过，叫身心变成净土？我放松，香气在怀内吞吐，为陈年是非申诉，冷不防流动心里看雾，想起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到学我的分意错，遇上火星。为什么我活不到更好？为什么以为我很苦恼？沼泽游来游去，这身心也能完好。我叹息，天使在云外听到，就拿着泪水洗澡，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远走了前度，从回忆上路，从泪水变滴露，从头学到。我的分意错，遇上火星话，灵魂冒起生命时，为 张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陈慧琳薰衣草啊， 哇，好似闻得到咁样， 闻得到啊，闻得到，仲要望得到，被誉为话咩话，男主角咧，仲靓过女主角嘅一套戏啊， 系金城武啊， 系因为金城武嗰阵时颜值实在太高啦，咁样。好夸张真系，好呢个就薰衣草都系一啲那些年嘅题目嚟噶啦， 咁好记性，不如玩埋呢样啊！ 好啊， 今日星期三咧有风骚我们的，咁今日咧个题目咧就想同大家咧就系、是、记一记啊，我哋咧读书咁耐以嚟咧喺香港咧，我哋嗰个教育制度底下，其实咧有一啲嘅科目咧都消失咗啊，或者系改革咗啊，唔同咗啊，有机会系几个学科 group 埋。做一个新科，又或者有啲咧，直头系将佢改变咗另外一种名称、 嗯。哦， 系啦， 即系有啲科唔见咗。 系啦，咁啊， 通识科我哋而家最新就会唔同咗啦。 冇错啦，就系、是、基于咁啦，咁啊，所以考下大家啲记性啊，集体回忆啊，咁啊可以咧喺我哋风骚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住呢个我们消失的科目啊，今日呢个题目咧就去留言俾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你嘅回忆啊。 但系呢个题目唔好俾桂花田做啊。 点解咧？ 佢所有科目都消失咗。 哦，爱情科 唔系佢走堂， 乜、有啲糖嘅咩？ 佢饮嘢走堂。 咁啊，我哋今日集体为阿桂花田带嚟一啲回忆啦 吓。 唔系啊，都有好多听众留言噶。 系 啊，系啊。 实请桂花田你 我有想 上过最多嘅系边一个科目啊？ 体育。 唔系喎，啲女同学先走堂走得多啊， 又唔舒服噶。 成日都话 Auntie 嚟咁啊，走咗噶啦。 我最有印象最唔中意，因为我学校有泳池嘅，好似系。 反而唔中意，都系嘅。 咁威噶，你学校有泳 池？系咯。啊，唔系，嗰时系有泳池， 都用公用泳池啫嘛，唔系嘅咩？ 唔系啊， 咁巴闭噶你。 我 咁都走堂啊？ 哇，你 身在风中不 如风。间学校佢有泳池，佢唔用啊，佢真系公众泳池啊。 系咩？ 所以麻麻烦烦要搭车， 可能佢读嗰啲贵族女子学校啊。 啊、 会不会你就是那些小富人的 friend 嚟嘅啫？ 系 啦，好啦，大家可以上网咧，又可以留言俾意见啦。咁啊，晏啲翻嚟咧，新闻之后就会同你讲我们消失的嗰啲科目噶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以及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控前年八月三十一号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的案件，在区域法院审理，三人逐一承认控罪。李卓人在犯人栏入面说：我认罪，但我没有做错，历史将判我们无罪。至於在另一宗案件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還押的黎智英，早上由囚車押抵法院。三名被告涉嫌在前年8月31號沒有合法權限或沒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一個違反公安條例第13條規定下的公眾遊行。欧洲药品管理局疫苗主管卡瓦莱里说，阿斯利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血栓存在关联。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欧洲药监局和世卫暂时未能证实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的因果关系。过去一两星期有关的个案有上升趋势，需要再分析，再深入了解。何柏良认为，本港可以因应进一步的证据，重新检视是否继续购入阿斯利康疫苗。如果特区政府能够稳定疫苗供应，亦都证明到事件的因果关系，香港值得考虑不要订购。另外，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阿斯利康疫苗未申请在香港使用，有待有关方面的详细报告，现时对香港并没有大影响。被问到是否建议暂停预购，许树昌认为可以这么说， 他指出，目前兩款在本港應用的疫苗已經足夠全民接種，加上變種病毒未流入本港社區，因此並沒有急切需要訂購第三款疫苗，反而當局開始留意有沒有其他疫苗可以覆蓋變種病毒，甚至可能有第二代疫苗面世，認為到時才訂購都可以。美国总统拜登话，尚未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新型冠状病毒源头问题。有记者问是否有机会问习近平在疫情初期中国被指误导世界的报道是否属实。拜登话，尚未同习近平在这方面对话。世卫上个月底公布病毒溯源研究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由中间宿主传给人类。白宫质疑报告缺乏关键资讯，呼吁展开第二阶段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90点，跌148点，总成交9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6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2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34蚊，跌20蚊；美团321.8，跌4蚊；阿里巴巴223.6，跌2蚊；小米集团26.4，跌5仙；中芯国际27蚊，升1；中远海控13.26，升2.68；盈富基金29.04，升跌1.2；友邦保险93.75，跌1.15；中国平安92.95，跌7.5；药明生物107.5，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79，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8，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781点，升84点。港金现价报16140蚊，比上嘅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7.56美元，卖出1738.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跟住兴田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呢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和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唔该，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噶。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city, 风韵间 四月十二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四月十五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好啦，讲到咧香港嘅教育制度啊，不断改变，连带咧学习科目咧都要与时并进。就好似最近啊，特区政府咧都提出咧要改革高中课程，就将通识教育科咧就改革成咧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咁啊仍然咧系必修必考。新課程咧就會啊喺今年九月啊，即係下學年咧嘅中四開始實施啦。咁換句話講咧，我哋要同呢個通識科就講拜拜嘅啦噃。正因為咁咧，多年以嚟啊喺香港嘅教育進程底下咧，我哋啊都有一啲科目咧係消失咗嘅噃。你有冇啊記憶同印象咧？记得嘅话，不妨啊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就住今日啊风骚我们的嘅题目，我们消失的科目，就将会咧可以得到你嘅留言，我哋就开心啦。咁请你咧就可以留言俾我哋啦，将你嘅回忆咧同我哋分享啦。不过喺等你哋嘅留言嘅同时咧，又啊可以喺度咧先同大家咧温习一下，我哋现有的中小学科目其实有啲咩呢？霎时间咁问起你，可能呢都唔係好噏得到全部喎。首先小学方面呢，香港嘅小学课程呢一般包括呢以下呢啲科目嘅。中国语文科啦，就简称为呢个中文科或者语文科啦。英国语文科，即係英文科啦。数学科、常识科、音乐科、视觉艺术科，简称咧系视艺吓。咁啊喺以前嘅课程嗰度咧，就仲分做美术同埋劳作，咁啊合称咧美劳嘅，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体育科啦。咁啊呢啲咧都系好基本啦。好啦，咁啊喺1998年开始咧就多咗咧有呢个普通话科。咁另外亦都有资讯科技科，即係咩呀，即係电脑科囉。咁如果係有宗教团体开办嘅小学呢，仲会有以下呢啲科目嘅。圣经科啦， 佛学科啦，教义科啦，咁咩系教义科啊？就即系伊斯兰教学校开设嗰啲啦，就系呢一种啦。咁啊，如果讲到去中学咧，都可以分一个初中同埋系高中嘅课程噶。大家都会知道咧，喺中学咧，咁啊，我哋香港咧都有分咧文法中学啦、工业中学啦咁样啦。咁啊，初中教育咧就系当中咧，如果系读文法中学嗰啲咧，就包括有中国语文啊、英国语文啊、数学啊咁。咁呢三科咧就系特别嘅主科啦，特别睇重嘅。咁另外都會有體育啦、視覺藝術啦、有音樂、綜合科學、家政、設計與科技、中國歷史、歷史科，仲有咧經濟及公共事務啊、同埋地理等等嘅。咁聽到咧又有呢個歷史，又有地理啊等等。其實呢一啲咧好多時候咧都已經唔係係一個必修嘅科目嚟㗎啦，咁都係睇個同學咧自己個選修嘅啫。咁如果去到高中嘅時候咧，高中咧咁亦都喺2009年嘅時候咧就會有啲改革啦，咁高中變咗有三年啦要讀。咁當中咧就中國語文啦、英國語文啦、數學科都依然咧喺度。咁同埋咧當其時咧就有通識教育科就做必修科目嘅。不過大家知啦，下學年咧又唔同咗㗎喇。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未諗得到有幾多咧消失咗嘅科目之前咧，起碼都參考咗其實而家係點樣嘅咧？有冇當中已經有一啲咧係整合咗你又完全諗唔起原來就係當年自己讀嗰啲嘅科目咧？譬如話科學咁樣講，係綜合科學啊、組合科學啊，你係讀邊一種嘅啦？都可以咧，透過你嘅回憶喺我哋嘅面書專頁嗰度咧留言俾我哋噶。 手指已经是32年前的一首歌， 逝去日子啊 ，Beyond 嘅一首歌啊，咁究竟喺嗰个年代嘅科目有几多可以 keep 到嚟32年后嘅今天咧、 啊？其实都有好多科目， 可能唔见咗噶咯， 好多科目啊，系啊，都真系冇咗。 我问下，问下你哋啊， 好， 以前咧，有冇听过有一个科咧系叫经工科啊？ 有啊有啊，经工资料啊嘛， 经工科， 经济及咩公共事务系咪？好似 系啊。就是經濟與公共事務科， 是啊是啊是啊， 咁就經工 叫 EP 啊嘛，好似嗰陣時 EPA 係嘛 ？EPA 係啊 ，EPA 啊 ，EPA 啊， 咁咧。其實後來咧， 係啊咩 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就 exactly 就係啦，係 啦， 啊 EPA， 其實細個唔知道咧佢全名係咩噶。 嗱， 咁啊，係 就 借 不定 EPA 咁樣咯，係啊。 知嘅有科目嘅中三讀噶嘛，好似 唔記得咗添。 其實就 中三讀嘅。 定系中一都有啦， 初中都有。 有啊，我记得好似有啦。 咁 咧，有啊有啊，而 家咧喺2010年嘅时候咧，就叫做生活与社会课程。 我争好远喎，成个名都。 咁佢其实就系综合咗咧呢个经工科， 系 啊，仲有其他嘅公民教育科、社会教育科。 点解佢经工唔叫制工？经济 啊嘛， 制工 制工啊嘛，制工都好啊。 制工科几搞笑咯，系啊，有关工科啊咁。 咁呢一个咁所以就其实又唔系唔喺度喎，佢喺个生活与社会课程里面喎。 OK， 系啦，不过就融入咗落去咯，就冇咗呢个经工科啦。咁另外讲到话，如果系呢个中国历史咁啦，咁喺1819年嘅嗰个学年咧，其实就落实咧喺初中咧系一个独立必修科。 吓， 中史 呢一个中国历史啊。系啦， 中史咯， 中史咯，系咯。 而家中史一向唔系都有 嘅，都仲有嘅。不过由以前系由必修，又变咗选修咁样咯。 变咗做 初中喎、 啊。而家呢个讲紧系我讲系初中。 系咯，初中唔系必读嘅咩？每一间中学都系讲紧咧，即系中四之后拣科咧，究竟系冇咯咁嗬？ 所以其实咧，真系咧脱离咗学校咁耐咧，都唔系好知道而家究竟同学系读啲咩科目、 啊。有 啊， 我都有读中史噶，即系讲紧初中嘅时候。 系啊，嗱，譬如咧。譬如呢、這、一个写咩件咧，都有分三个阶段嘅。 写字件系啊，我哋细个读写字件噶， 佢话七十年代末，即系我哋呢个年代咧，就 系 社会自然建构咯，好似系咁样叫嘅，系啊。 我同你一定系啦。 咁但系咧，再后一届咧就变咗社会科学建构咯。 嗯， 系啦，原来就唔同咗噶咯。 系啊，写科建咯， 写科建啊，我系写科建嘅。我嗰个年代叫写科建，我写字件 啊， 有啲巧口嘅。 因为你八十年代先读小学啊嘛。 到而家就变咗咧常识科啦，即 系 再合并就变咗常识科。 跟住嘅嘢通识啊。 跟住咧，我见到咧有个听众咧，我哋网上留言都好笑噶。 系啊， 佢话咧喺系咪社会科嗰本书啊？ 嗯。 佢话咧啊系啊，佢话社会科封面咧有陈恩健啊， 系啊， 阿 Sir 系嘛？ 点解咧？ 系咪警察 啊？佢警察噶嘛？ 系咪佢用做警察啦？ 应该系咯。 系咪用咧呢个嚟做封面啊？真系谂唔到喎！但系佢点解唔揾个真警察咧？ 佢做 警 察噶， 系嗰阵时 警 察嚟嘅， 系咯。 我仲谂住话，即系如果而家咧，我哋就有杨明喺个封面度啦。 咁佢唔系警察，佢代言啫嘛。 代 言警察 啊嘛。 系啊，咪就系有范氏记得咩咯？ 系咯，我谂住而家系喎，系咪咁样咧？真系好笑啊！佢呢个。 喂，但系咧，原来咧吓，我见到听众咧 ，Erica 啊话咧，佢以前咧读嗰间咧，佢有得读陶瓷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真系冇读过。 艺术发展。 陶艺科咁样好似 系。陶瓷啊，佢会考系有得考添嘅。 哇！ 系啊。 系啊， 咁 正啊！ 佢嗰个年代会考仲可以考打字，呢个我都有印象。 呢个我有，因为嗰时咧系分得好。我有啊。 你有考咩？ 我考 typing 合格噶。 你净系走堂走甩呢一科就你真系。 你嘅时候已经有考呢一个打字。 打字啊，同埋有。 先有啊，早先有。 我以为系我姑姐嗰个年代咧。 佢同你姑姐同一个年代噶。 梗唔系啦，佢姑姐大过佢啊，佢姑姐。 系咯。 你睇过佢。 我就记得佢系会捧住个 打 字机。打 字机咯，系啊，电子打字机咯，要买嘅，每人一部噶。 冇电子嘅。 哦。 最早嗰个年代应该仲系嗰啲即系金属砰砰砰嗰只。 大力揿落去就。 系啊系啊，我都有呢部嘢，我都有。 嗰个好型嘅，你会觉得自己咧好喺做中学生嘅时候咧，喺度扮大人咧，做扮文职咧。 成个夹咁抽住， 系成个夹咁抽住，好个烂屎咁重啦。嗰时我哋系分 咩叫烂屎咁重咧？ 鬼死咁重啊！ 鬼死咁重啊！系， 佢系想鬼屎啊！但系又调转咗嚟讲。 我想 嗱，即系咁样，以前咧系分得好清嘅，文理双科。所以咧嗰时候我系读商科嘅，所以我要打诶、我要去学呢、這个诶速记啦，学打字啦，系啊，叫 shorthand 啊叫做系嘛， 速记系啊， 速记咁我当然啦，又写得慢啦，跟住又阅读障碍啦，所以我跟住嗰科系好 唔你冇你好冇可能速记到啊， 速记唔到， 叫你速食就得。 喂，就话等先，你讲咩话咁？ 速图 我记得去学好多嗰啲诶唔同符号嗰啲咁样嘅，但我真由于真系咧阅读障碍，嗰时唔识有呢啲嘢噶嘛，搞到我自己唔识啦。但打字咧嗰个咧系诶有嘅，不过而家冇打字。 嗱，跟住好多人咧都讲话诶，由小学已经有读赤读啦， 系啊， 咁啊一定我哋嗰个年代冇咗咯。 我有啊，我有啊， 你仲有啊？ 我嗰阵时仲 赤读系咩嚟噶？我真系唔记得。 咪就教你点样写诶写信啊、格式啊、公文啊， 嗰啲公文书信嘅格式 啊。 唔系、啊，我仔啊女个诶学校系有教噶喎， 系咪而家又翻翻嚟啦？ 唔知佢系有教写信嘅模式，究竟系点啊？嘅信封系点样啦？ 直头嗰阵时嗰本赤读仲有教埋啲称谓噶， 你系咪咁样噶？ 点记得 噶？嗰本书啊， 嗰本书啊，因为有听众就留低咗几张相咧，都系一啲好 冇咁卡通 喎。系啊，好似以前啲卡通漫画咁样 咧。我再平淡啲噶嗰本赤读， 好得意喎，真系赤读。 Alice 话赤读啦，健康教育啦，木工家政啦咁。 木工我有嘅， 系啦， 俾人 T 咯。 系啦，咁阿 Gordon 话咧，佢话木工以前系冇心机上嘅。 我都系啊， 但系大个咗。发现好有用， 哦、 可惜已经冇再机会有得上啦。 你哋好啦，我间中学咧系冇嘅，冇冇音乐，冇美术，冇家政，冇木工，金工又冇。 咁有咩啊？ 佢全读书嘅咋？ 系啊， 有童工。 我哋只有呢个德育咯。 哦，德育课。 德育课同埋体育。 体育课其实 因为我间系天主教学校， 你连音乐堂都冇，其实好难嘅。点解我唔明白？ 我 记 得嗰阵时跟唔到我音乐嘅节奏啦。 你都系唱圣诗嘅，你一间天主教学校，但系佢冇音乐堂。 冇音乐堂啊，系啊。然之后到圣诞节前夕咧，又要我哋唱啊。 系， 但系鬼识唱嘅系咪先啊？ 所以咪咪嘴咯。 系。 仲有就系譬如有个听众咧，佢就话。小学有自然科啦，佢就话好记得咧，嗰阵时嗰个自然科咧就 系 有只蝴蝶做封面做 close up 嘅，即系好大只蝴蝶。但我印象中咧，我嗰个年代都 系 有只蝴蝶嘅， 系啊。 同埋咧，如果 嗰个蝴蝶系最出名，即系 系啊系啊， 佢叫咩蝴蝶啊？蝴蝶夫人 系啊，黑色 嘅 嘛， 系 啊系啊，好笑噶真系，系啊， 原来真系出名嘅， 会啊。 唔知香港。可能是香港常見 紅咗啊佢， 係啊，喂佢有啲話消失咗地理科、西史科消失咗咩？ 其實唔係啊， 仲有喺度噶， 我女都有讀啊， 係啊，地理科喎、 啊。咁樣解釋嘅，嗰、那個消失咧，可能因為咧，而家嗰個喺高中嘅學制底下咧，佢將呢個中國歷史啊、地理啊、西史啊。經濟咧就 group 咗落去一個叫個人社會及人民教育嘅學習領域裡面。 哦、即係咩？頭先地理嗰啲都係。 地理系， 即系已经唔会就咁有一科系叫做 geography 噶啦。 即系佢将佢佢将呢啲嘅科咧就入咗落去呢个个人社会及人民教育。 系咯系咯。 咁喺里边咧，你可以 即系旗下里面有几科咁样拣。 哦，即系就唔系就咁独立一科叫 geography， 有 geography， 有 history 嘅有嘅。 系咯，应该都 有 啩。 系啊， 系啊。 呢啲你就系拣咯，可以唔系必修咯。 系啊，咁啊，跟住有啲朋友就话仲有珠算啦，系我嗰年代我都有上过算盘噶。 哦、 有玩个算盘嘅， 啊、 但佢又唔系当独立成科咯，纯粹我谂有 里面加埋落去， 系咯，好似有玩过下咁上下咯。 我仔阿女小学嗰时候有噶，又系要每人咧有个算盘仔咧教大家点样去笃笃笃推上啊加落啊整落啊咁样。 系啊，冇 错。其实依家学唔学得翻咧？应该有啲教学片 嘅。而家唔系奥数嘅咩？揈手噶嘛，甩手操啊嘛。 玩翻啲 呢啲 历史嘢 系啦。咁但系都我哋都要计啊，即系用翻啲古代中国嗰啲咁嘅算盘噶嘛，系咪认识下？ 喂， 我哋搵人去。 呢首歌记唔记得啊？ 咩啊？ 八十年代小学六年级健康教育科 ETV 嘅主题曲， 唱嚟听下。 我唔知要点唱，我谂个歌词系咁啊，齐跳跳跑跑，青葱郁野。大众 咩喐嘢话？ 喐嘢啊！佢齐跳跳跑跑，青葱喐嘢。大众哒哒哒哒哒，唔记得咗啦。 系咪噶？ 佢就系得佢歌词，我拼翻个音都好叻啦。 系啊， 佢有歌词啊， 佢有歌词啊嘛，都几好笑 啊。创作另一个 melody 啫 嘛。 系啊，咁然后另一个咧就话佢读职业先收中学嘅，佢话咧佢就记得嗰阵时有读工业绘图啦，即系图像传意啦。高中咧仲有得读工程学科添，科学添。 嗯， 系啦，跟住另一个就话啦，书法咯，次次上完校服就黑晒，啲墨又臭。墨盒漏墨就成个书包咧，就真系大件事啦。 呢、 這个 反而系小学嘅时候就 系啊！我想话咧，上中学咧就已经唔需要写大字、小字啦。系啊，好多 我都印象中个墨盒就好 少啦，系好臭嘅个墨盒。 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嗰啲系科学墨水咧，系 OK 噶啦，已经 系咪？ 即系科学就唔臭嘅嗰啲啊，都有阵味噶， 好化学嘅。 但我嗰个年代都有经历过有普通墨盒。亦都有科學墨汁， 啊、 科學墨汁係貴啲嘅， 科 學毛筆係貴啲嘅，係啊， 唔想用科學毛筆嘅老師， 好似係啊，盡量建議你 一定要你去去 自己開方， 係啊，開啊，倒墨啊，跟住染筆啊，咁樣噶。 哎呀，我冇印象喎、 啊，你咩都還曬俾老師啦， 咁啊 係，你係一樣嘢冇還嘅咋？ 錢咧？ 但你 keep 住嗰陣時嘅體型， 啊個高度， 我含蓄幾多？ 又似你真的不啱嘅。 我讲体型，我话佢 fit 啊。 佢挂晒喺台长系咪？ 所以我咪用体型咯。 咩啊？ 冻龄。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面，粉笔字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尘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 而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多云，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38点，跌199点，总成交9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6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2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33.5元，跌20.5元；美团321.2元，跌4.6元；阿里巴巴223元，跌2.6元；小米集团26.35元，跌1元；中芯国际27.1元，升2元；中远海控13.32元，升2.74元；盈富基金29元，跌1.6元；药明生物106.6元，升0.5元；友邦保险93.5元，跌4元。中国平安92.85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美元系7.779，英镑10.754，瑞士法郎8.357，澳元5.954，加元6.181，新西兰元5.488，欧元9.2326， 每百日元兑港元 7.086，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4.0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793 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 16,120 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7.82 美元，卖出 1,738.33 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将军澳道有中坏车嘅，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有冇人帮到我哋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嘅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免，仲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嘅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崩坏都可以迎来天光。 天一光，请你带上一起拥抱。 是 Kev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的延续来的，讲的是世界再崩坏，在我们内心总有令我们可以支撑下去的人或事，带领我们迎来天光。 哪怕快要天光，只想无过 险。作曲有 Kev 林奕琪，填词王乐怡，编曲林奕琪 Agent Chang， 监制都是 Agent。 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王贤天光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今日好似冇乜点报天气。 系啊系啊，我啱啱想讲。 嚟天气女郎。 哎呀，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又要预告一下我哋一间嘅猜猜和猜死。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我哋一间玩啊，猜猜我是。 是什么？ 是什么？ 奥运项目。 系啊，猜猜是什么？奥运项目 系啦，因为北韩玩唔玩咧？你有啲北韩疑虑嘅，而家你听佢会唔会有引啲效应咧？连锁反应咁点算咧？虽然都好似好问水噶啦，佢个奥运都搞得真系吓。 咁、嗯、人 人哋聖火已經開始傳啦，係啊，咁啊倒數緊㗎啦。咁但係問題係佢而家就係俾選手去嘅啫嘛。咁但係即係 唔俾外國嘅， 就話唔俾觀眾咯， 唔俾外國人去入場。 但你驚嘛？ 觀眾係咯。 所以嗱，有你冇你啦，唉，講定先啊，因為都唔知如果去到即係奧運舉行期間，仲有冇得講㗎嚇？咁啊， 希望佢可以， 希望佢有啦。咁我哋今日同你估下啦，啲即係奧運嘅項目啦。我諗你未玩過都睇過，未睇過都聽過。 係啊，放心，我哋唔會俾就好難。 係啦，1872388 1872388啦，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啦。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誰玩奧運項目。 繼續有心意卡送翻俾大家。 哎、太好啦，真係。 親筆簽名啊！ 親筆簽名啦，係啦。喂，但係跟住呢個話題咧，就我諗可能好多人咧就嬲緊啦、驚緊啦，甚至乎咧即係擔心緊 啊。 係啦、啊，但係好矛盾、啊，因為咧就係講緊咧好有可能咧工人姐姐啊。 哦、 就嚟唔到香港住啊！新一批 系兼矛盾嘅， 兼矛盾。 一来就话哇，佢带咗啲病毒嚟，好多都。 啊、 但系有啲咧就系话，哎呀，唔系啊，你嚟啦，你嚟啦咁样。 因为咁嘅，佢话咧而家咧唔系普通病毒，而家系变种病毒啦。咁咧，于是乎咧，有啲即系香港嘅卫生专家咧就话啦，喂咁啦，菲律宾、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嘅航班咧，系咪应该考虑咧禁止抵港？因为嗰度嘅变种疫情就比较严重。咁咧，你话巴基斯坦同印度咧，都未系最督中到香港家庭嘅痛处。 系 菲律宾就大件事啦， 系啊， 系啦，因为咧佢就话喂，咁嗰度有好多 姐姐等紧过嚟啦。其实咧系因为疫情咧，喺呢一年咧、 已经迟咗啦， 好多嘅家庭咧已经。一再一改，即系等于啲婚礼一样啊！一改再改，一迟再迟。其实咧，佢哋都好心急，佢哋都好吃力啊！ 系啦，嗱，咁但系我哋先讲啲基本数字啊。点解你话政府而家咧，仲有专家要禁止咧提议下提议？ 系 因为咧，截至目前为止， 数字都多嘅，其实都 我哋就录得咧173宗咧变种病毒，讲明系变种病毒。 咁当中， 但系当中有40%系嚟自菲律宾， 系啊， 而当中亦都有好多系嚟香港工作嘅外佣嘅， 系啊。 咁所以而家即系譬如。阿何柏良，佢哋咧都会话啦，喂，你要揿一揿先、啊。如果你揿唔好嘅话咧、我哋明明系水尾，一阵间就变咗水头噶咯。 系啊，变咗第五波。 因为惊佢21日咧，即系嗰个叫，因为佢已经变咗种啦嘛。虽然啲姐姐嚟到都会隔离21日啦，咁如果佢确诊，更加要咧去治疗啦。咁但系问题系，佢会唔会有隐藏嘅？即系过咗21日之后先嚟。嚟有啲嘢咧，咁样 嗬。嗱，好啦，于是乎，首先就即系嗱，我哋三个咧，我同彭仔又唔使惊啦。 我哋 因为你就你 担心 系啦。嗱，我要先咧邀一邀功先嘅。 咩事？ 我老婆喺年几前，应该一年前到啦。咁啱姐姐佢就要翻菲律宾， 立下决心。 系啦，佢就一早已经话好啊，你翻去就算啦，我哋唔再请新嘅啦。因为当日咧。但系我老婆佢真系好紧张，佢话每逢礼拜日啊嗰啲，你都要出去休息。 大家都有纠缠紧咧， 就 俾佢放假啊嘛。 其实你去咗边？ 系啦，嗱，虽然我哋全部都明嘅，我记得嗰阵时阿祖喺度嗰个年代，我哋已经讨论咧就系话，咁人哋都会镜石自己噶。 系啊，佢都唔想确诊噶。 系佢都唔想确诊噶。但 系 你知人就系咁噶啦，你硬系觉得咧，哎呀，我唔系自己亲眼睇住咧，我担心啦。咁于是乎，好啦，算啦。好彩就一了百了啦！既然佢翻乡下咧，咁啊索性就自己嚟啦。 佢宁愿自己辛苦，一个人凑两个。 但系就少咗心灵嗰个煎熬。 三个啊 ，excuse me， 系啊，两个半啦，系嗰个人都有付出嘅。 唔系我意思 ，excuse me， 点解你会知嘅？冇错，咁啊好彩，佢已经适应咗啦。 系， 即系呢年纪咧，已经系练成咗呢一身嘅好武功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而家呢一批咧，有啲可能系啱啱谂住请工人姐姐嘅家庭啦， 未一下子自己唔可以担当嗰个角色吓、 啊。我哋琴日嘉宾主持监制， 阿监制都经常我听到佢信呢一个外佣嘅招聘咧。好苦恼咁喎， 佢净系苦恼得紧要啊，因为咧佢个姐姐又系一拖再拖，即系讲紧系话 喺菲律宾申请嘛， 系啊系啊，请我翻嚟嘅时候咧，跟住咧又话佢有确诊，跟住又再要延迟，等佢好翻啊，正常翻冇事啦。咁跟住咧又经历咧嗰啲叫做我哋香港嘅政府部门咧 work from home 政策， 唔系啊 work from home 啊，咁好多系 拖慢咗， 就系啦，咁又将嗰啲嘢之前堆积嘅又褪迟晒 嘅 咁 啊， 所以佢。申请咗，我真系等佢阴功啊！ 好啦， 我半年都有呢个时间。 而家咧，即系我哋唔系净系得个咬咬声嘅，原来咧系有向前看嘅新发展嘅。而家系咁样嘅，佢嗰、那个叫做本地雇佣协会啊，家庭佣工协会啊，主席啊，容马生儿成日都听到佢个名噶啦， 仲系容马生儿， 容马生儿系啦。你知唔知佢今次又唔同咗讲法？ 点啊？佢 就话 撑啲菲佣啊？ 唔系，佢点样撑咧？佢就话其实咧。 而家呢个新政策，假如真系暂停输入呢啲叫做菲佣， 俾菲律宾系啦落嚟， 系啦，佢话咧，佢话影响唔算太大， 影响唔算太大， 点解咧？ 有补充啊？有外来 咧？ 因为有啲姐姐佢哋系唔续约啦，唔续约，但系 佢喺翻 local 香港， 但又飞唔得走住啊！佢话而家 嗱 系咪啊？ 系啦，我哋听下而家个现况系点。因为首先咧，佢就咁讲嘅，佢话第一，而家咧其实每日咧大概有100名外佣嚟香港啦，咁、那个数字就100个。但系佢话本身咧喺香港啊，我哋已经拥有几多咧待业揾工嘅原约工人咧，有6000个。 哇，有咁多个噶， 原来有6000个， 咁市场我哋需要几多咧？ 系啊，可能有12000个咧。 冇错啦，即系话首先 两个争咗啫。 首先咧，佢就话咧，都已经系有一定嘅数量喺香港嘅，呢个是其一啦。第二，佢话咧，其实喺疫情之下，佢好多家庭根本就唔考虑请新来港嘅外佣。 宁愿 系喺香港嘅，即系佢话喂，你如果翻咗一转咧，你再喺嗰度翻嚟咧，佢好多都惊啊。 系， 咁所以佢话呢个第二啦，即系 同埋咧嗰个费用多咗好多啊，因为咧佢哋翻嚟香港咧要廿一日酒店咧，嗰度无端多10000几蚊啊，跟住申请佢又要10000几蚊，成30000蚊请个姐姐翻嚟啊。 第三啦， 哇，你几吃力啊？ 第三啦，佢话有好多咧，同我老婆一样。 系啫嘛，惊咗， 索性辞职，亲自照顾家人。嗱，根据佢嘅形容啊，即系咁 都唔奇，都真系会有啲爸爸妈妈啦吓。 系啊，会啊， 都会咁做。 系啦，于是乎咧，佢仲要有一个更加展望将来。佢点讲咧？呢位即系 呢啲妈妈可以再投入埋去劳动市场， 就唔止系佢 咁啊！ 真，佢嘅意思系咁讲嘅，佢就话啦。各位，本港唔能够长期依靠外佣解决我哋嘅家庭照顾问题。 Logo， 我哋嘅本地佣工系啦。 佢系点讲咧？嗱，同头先我哋讲麻雀馆嗰个比喻系一模一样嘅。佢话咁啦，有好多人因为疫情，其实系冇一份工嘅， 就佢哋嚟咗做。 佢话点解唔建议政府鼓励呢一批嘅朋友转职做家务助理或者钟点工？咁可能你话喂得唔得噶？佢话原来之前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例子，系点样咧？佢话啦，之前咧有一啲专门帮戏院做清洁嘅嗰啲清洁公司，咁佢都唔开，使过你清洁咩？咁嗰啲人都要食饭噶。佢话咧，原来佢哋已经自己主动咧就话，喂，你系咪屋企要等人清洁啊？我哋帮戏院清洁就系清洁，帮屋企清洁都系清洁，而且仲快手快脚。哇，戏院几百个位我哋都搞得掂啦，你屋企都系几百尺啫。佢话真系咧，有人咁样转咗型咧，就帮屋企咧就做家居清洁咁样。 咁啊搵到食啦， 搵到食啊，犀利。 咁既然佢都系冇嗱，佢又冇改变工种， 冇错， 转变一场地啫， 都系清洁界别。 系啦，所以咧，佢今次估唔到咧，即系由呢一个香港家庭佣工协会主席咧，佢就同大家讲话， 都建议大家去。 其实可以用呢个方法咧，长远嚟讲咧。佢話係平衡翻咧，本地勞動市場同埋外佣嘅呢一種依賴嘅比例。哇，呢個好嶄新喎，我想話。 不過咁， 係咪啊？ 而家咧， 通常請得外佣嘅家庭咧，佢哋嗰個要求就唔係淨係清潔打掃， 要留宿啊嘛。 呢個都係一件事。 仲要即係長久照顧嗱，但係我諗就咁嘅，可能你就會咧即係睇餸食飯啦。即係如果以後咧嗱，而家你就好即係好少人會揾 local。因为可能又觉得贵啊，又剩啦。咁但系如果咧，成个市场咧慢慢平衡，转一转，会唔会即系可能问下我哋听众，你会唔会都谂谂下？系不嬲，以前就24小时嘅佢喺屋企，但系如果而家咧即系当转一转嘅话，咁嚟帮8个钟都好过冇啊。 其实咧，我觉得咁咧，我反而会有啲兴趣想请啊钟点咧， 系咪？ 佢我唔使俾佢喺度瞓。 系啊，其实我哋啲男人唔系好想屋企多个女人噶。 系咧，着条孖烟通打一大尺啦，咁行又唔。 你话佢啊？ 我话我自己， 哦， 佢梗系唔得啦。 系咯，同埋我哋香港地唔系个个有间工人房噶嘛。 系啊，嗱，如果佢嚟，譬如每日嚟5个钟咁样先算啦。可能如果有一啲家庭佢本身真系有小朋友要照顾，就系、是、其实有阵时都听到啲双职父母就话摆喺阿爸阿妈即系四大长老嗰度先，收工咧就去凑翻佢咁嘅。咁你如果系调翻转个小朋友系喺屋企就有个钟点。咧系睇到你放工嗰个时间嘅， 系系系， 咁樣交收得唔得咧？ 你翻嚟食完之後就走啦，咁、 啊、 樣係咪啊？ 即係我覺得佢而家誒， 皮費又唔知即係有幾 多咯？ 誒，當係嘅嗰陣時，嗰陣時我都聽過我哋同事咧，佢就 都幾百蚊一日， 佢轉型啊？ 唔係啊，佢早幾年嘅啦，已經係佢就係想。唔係佢就係想請個 part time， 佢又唔想請工人姐姐，即係住喺嗰度。結果咧，我記得我問過佢，我話：咁你叫佢可能每日嚟幾個鐘，淨係幫你可能睇一睇，方便佢接放接翻放工個接駁啫嘛。 係，好似好似八千 一萬萬幾蚊啊，差唔多。 萬幾蚊啊！ 嗰陣時我唔記得係八千至一萬啊。總之我記得係 嘅， 我覺得都係 真係一個 要呢個數字啊！要 嗰陣時應該係四五年前啦。 係咯， 係咯，一個得你諗下，因為而家工人姐姐係咪四千幾蚊啊？ 四千六百幾。 四千六百几啊嘛，嗰阵时佢已经同我讲话，咁样嚟几个钟，八千几蚊至一万。 但系咧，那个现实嘅市况咧，而家讲到话好难请喺疫症底下咧，好难请姐姐嚟香港啊嘛，打工啊嘛。于是咧就揾翻系 local 嘅，啱啱完约嗰啲六千个系嘛， 六千个 系 available 嘅咁。咁但系咧就话咧多咗一种嘅情况咧，就系、是提高咗嗰個人工啊， 係 啊，都貴嘅而家， 同埋佢哋嘅揀咧， 係 啊，揀僱主啊，你住邊度啊？你要我照顧啲乜嘢嚇？ 嚇有 多 有寵物㗎 ？sorry 啦， 我哋呢度三個最受歡迎係程振鵬 啊，係啊，單身啊嘛， 係啊，一個喎咁樣， 我真係唔會咁樣益佢只一個人住皇宮， 係咯，我都知道真係，所以我唔知道咧，會唔會趁呢個機會咧，可能有啲人就真係一係就唔搣甩工人姐姐啦，有啲會唔會就真係咧本地失業嘅朋友咧就住。转型就做家务助理，去填充呢个市场咧，即系究竟有冇可能咧？ 系啊，即系譬如咧，嗰、那个叫做能力负担啦，即系你请得姐姐，其实都有一定嘅 经济 负担啦。但系如果嗰、那个香港嘅家佣嗰即系由即系咁样转型咧？可唔可以打翻少少折头，即系有商有量啊？ 边度先？你话本地嗰啲 系啊，梗系本地嗰啲啦。 即系如果你都想 即 系 你有 商有量， 系啦。咁雇主都吃力， 你都想佢负担得到嘅。 系啦，系啦。 咁、我哋会唔会又咁啊？嗰啲麻雀散落从业员啊，酒吧从业员啊，而家系嗰啲叫做咩？考多个家务助理 培训嗰度， 系啦。可能佢真系咁样。诶、我平时喺酒吧度啊，抹台都有抹惯啦。而家帮你抹你屋企张饭台，即系由抹吧台就变抹饭台，我哋都好专业噶。系啊，我谂我哋 整杯 cocktail 你啊， 即系个意思 啊。 我华田家好立刻啫。喂，真系啊，我哋唔能够永远都即系墨守成规啦，可能都要往前有啲变化吓。顺便再呼吁你打电话嚟啦，1872388啦，猜猜我是谁，晏啲同你玩奥运嘅项目啊。執十家头细务算唔算是其中一个奥运嘅项目呢？如果是咁嘅话，桂花田咪可以攞金牌。 笨蛋虚伪，坐到火车冲不出新路轨。坏蛋拉关系，身体出策放弃谁用地位关制。高高低低低低，另两范围困住你我解体。急跳的级位逼未下跪，天规靠信仰加低。吹散困惑，无事浅踏，注定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够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趁机因神父死后露面前，烈马派出救援兵，烈马龙出救援兵，神鬼参神路细做十天，十点一至一至一至火线，成员未退在阴暗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以闭谷风大预言一个十年。快过 sixteen， 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 界創造一班被尊重嘅細路。不挑不傲，不要變化，再進化，一百年長風暴。信號，收到，一百偉大航道。 標準有新嘗試，摩打有新電池，殘舊配件很有事，停頓再開始。新的古蹟，新的史詩，不設定義。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 歌名就 Warrior 啦，但系呢对组合咧，根据杜琪峰最新嘅演绎，读 Mila 啊，哦，系 咪 Mila 啊？ 系啊， 犀利喎！阿赌Sir都会同佢哋电视台合作啊，咁希望未来嘅电视娱乐界咁啊，梗系百花齐放。 系啊，最好系咁啊。 OK， 好 嗱，有一个嘅旅游景点咧，唔知道大家去过未咧？ 系 就系呢一个中国内地嘅泰山景区啊， 未去过，不过好出名啦。登泰山而小天下 啊，我都未去过呢个泰山。咁咧，话说呢一个嘅清明节假期咧，其实内地都有嘅。咁佢哋一样有几日假期。咁啊，内地嘅民众啦，咁佢哋同我哋都差不多啦，即系冇得周围去啦。咁啊，喺本地游啦，去翻自己中国内地游啦。咁就好多朋友咧都去咗呢个泰山景区嗰度噃。应该咧都会系特别系想咧系夜晚嘅时候登山，就等日出嘅睇。系啦，由于呢一个嘅玩法咧，就竟然咧就话说咧喺呢个清明节嘅嗰一日啊，嗰个假期嘅嗰一晚咧，就发现咧系好多咧啲青年游客咧，佢哋冇住酒店啊，即系泰山景区有好多酒店，佢哋冇住酒店，咁去咗边咧？喺匿喺厕所度瞓觉， 喺边度个厕所啊？ 泰山 泰山 唔系啊，即系泰山酒店嘅厕所啊， 喺附近，即系喺呢个景区入边 啊，可能系 哦， 即 系啲卫 生， 因 为卫生间， 因为佢而家咧个厕所大清，即系大执过啊嘛，喺景区嘅厕所咧整得好靓噶啦嘛， 系啊，咁啊，于是乎咧，呢一个当地咧又好严谨地咧，佢调查一下，究竟其实系咪有啲宾馆喺呢两日咧就坐地起价咁样，因为嗰个价钱咧由200蚊至到1200蚊人民幣不等一晚，即係住宿。咁但係亦都有另一方咧，就咁樣去推敲啦。其實未必係啲酒店或者賓館咧係坐地起價，其實可能係因為咧嗰啲遊客咧多數咧見到咧。但後生仔係點啊？ 即係捱得， 係好捱得。其實佢哋根本就係諗住咧喺街嗰度咧攞個棉被咧摟住，或者揾件暖嘅衫摟住，就等日出咧。 即係背包遊嚟嘅， 係啦，就睇呢個天光嘅時候日出嘅狀況。 係， 咁所以佢哋慳。都唔奇喎、 但係都 OK 啊。其實如果嗱，即係老老實實明買明賣，係啦，佢又講到明我1200蚊，你俾得起就住，俾唔起就唔住， 係啊， 咁咪 OK 咯。但等於以前啲人去歐洲咧，成日都話我瞓火車站啫嘛， 係 啊係 啊 係 啊，係啊，因為佢嗰一晚啊唔想住賓館嗰啲咧，咁佢咪住一晚火車站咯自己。 所以其實呢啲都係即係窮遊嘅一啲方法嚟。係 喎，反而好浪漫喎。即系我哋坐喺度咧，梗系口轻轻啦。哇，几浪漫啊！你话同成班唔识嘅人咧，一齐喺厕所度逼，不过厕所逼啊惨啲。 唔系啊， 即系人哋火车站都浪漫啲啊。 系咯，我就拣个户外嘅地方啦。 冻啊嘛，山顶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约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7宗确诊，累计11531宗。 當局早前公布為旅遊業從業員推出約2000個為期5個月的職位，在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負責管理運作和行政支援工作。計劃今日起至到下個星期一接受報名，不同職位分階段截止申請，不同的工種都要求有至少兩年在旅遊界別，包括旅行社、酒店、導遊領隊或者駕駛旅遊巴的經驗。招聘計劃包括接近140個疫苗接種中心主任和副主任職位，月薪3萬至4萬元，兩個職位的報名周六中午截止。另外有1600個疫苗接種中心登記員職位，日薪1300元，每個月大約工作104至182小時。申請登記員一職的報名在下個星期一中午截止。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控前年8月31日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在區域法院審理，三人逐一承認控罪。李卓人在犯人欄入面說，我認罪但我沒有做錯，歷史將判我們無罪。至於在另一宗案件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還押的黎智英，早上由囚車抵達法院。三名被告涉嫌在前年8月31日沒有合法權限或沒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一個違反公安條例第13條規定下的公眾遊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和發展局局長黃偉麟今日在政府總部舉行六場解說會，與多個專業界別人士會面，就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選舉制度作解說。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立法會議員謝偉全出席首節的解說會，他在會後說，與會人士有就本地立法向當局提供意見，有與會者關注他們的界別在立法會選舉中參選人資格問題，亦都有反映希望日後立法會選舉入面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功能組別繼續以個人票的代表選出。香港規劃師學會前會長麥海祥說，會上有人向當局反映希望政府將來以委任方式委任專業人士在區議會，以提供意見協助地區發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仍然多云，风势较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51点，跌187点，总成交100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46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2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33.5元，跌20.5元；美团321.2元，跌4.6元；阿里巴巴223元，跌2.6元。小米集團26.4元跌5仙，中芯國際27元升1元，中遠海控13.26元升2.68元，盈富基金29元跌1.6元，藥明生物107元升9元，中國平安93元跌7毫，友邦保險93.45元跌1.4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79，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8，人民幣6.542，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6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9,746點，升49點。港金現價報16,12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49美元，賣出1,739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情咬金，即系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我知道，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罗海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奉 show 快活人的程振鹏。 哦，你说那个好喜欢林忆莲的程振鹏就得了。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我哋今日讲下咧奥运嗰啲运动嘅项目，究竟系啊，你估唔估到，睇唔睇到咧？以我哋三个运动细胞咁丰富吓，一定搞得掂啦，我哋 梗系啦，点会难到我哋啊？ 嗱，点好啦，即系好多项目咧，我哋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只不过系我哋出啲咩题目嘅啫，欢迎大家都系出题目考我哋啊！电话号码1872388，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奥运嗰啲比赛项目。 试下推广下啦吓，咁啊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咯 ，Hello 你边个？ 我系 Anita， 你好。 Hello Anita， 你好啊。你中唔中意？ 唔好意思咧，我搭紧车啊，咁所以可能咧收得唔系太好嘅。 你可以问身边啲乘客，我哋唔介意 嘅。我哋可以打电话问功课嘅。 系啊， 你可唔可以俾十秒钟嘅讲一讲？我想赞一赞你哋，你呢三个黄金组合啊！ 好啊，咁你用廿秒啊， 真系唔够 嘅。十秒赞一个啊，系啊，你赞啦。 曾志豪咧就有啲观点我可能同你唔同，但系咧不得不承认咧，你嘅反应咧系超级快嘅， 多谢， 同埋声音又好悦耳。 哎呀，多谢你啊！ 咁啊，桂花田咧就好得意，我觉得佢咁啊越做越好。 多谢， 好耐 冇人 咁形容 佢啊， 系啦。 咁啊，程振鹏唔使讲啦，佢系真系一个每讲真嘢都系好有 骨 气嘅风格。咁就令到人好开心嘅，好舒服嘅。 多谢， 好识讲嘢啊！ 多谢你搭紧地铁都仲喺度赞我哋， 都搭地铁 咁 犀利。 直接送张心意卡俾佢啊！ 直头要 啦，系啊，真系啊！ 总之你哋三个就令我哋即系嗰啲空气充满快乐啦。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赞赏， 都要玩游戏嘅。好啦，咁你想拣？ 都系想赞你。 好啊，你想拣又好快啊，好可爱啊，定系好欢乐嗰位主持啊？ 系咯， 三个都想拣。 咁你拣一个咯， 曾志豪啦，咁样。 好啦，多谢你啊，真系吓。既然头先咧你赞到我咁高兴咧， 你用翻把好悦耳嘅声音嚟做啊。 我咧模拟一次咧呢一个奥运嘅项目咧，你每次睇嘅时候咧，你都会听到咧佢嘅声音系咁样噶。哇！ 举重啊！ 好嘢！ 我俾 俾一个你点得唔得啊？ 可以可以，我想赞下你，我想赞 Anita 先。你咁样喺嗰、那个即系喺度搭紧车嘅环境之后，听到呢个男人好哇，你 咧我要解释一次，我哋呢啲有分阶段嘅演绎。 系、哦、啊系啊。 第一次咧就系、是、你啱啱将个举个啊嗰、那个杠咧举到上嚟，佢哋挺举都系噶。你系第一次，跟然后咧啲人就会好啊，就拍手掌啦，跟住就准备咧就深呼吸， 再上 再挺举上去，哇！跟住最后一搞掂咗咧，就掟佢掟落去，哇！咁样 唔要啊， 好好啊，你估得好啊，你考我哋啊，你考我哋啊。 诶，好易估嘅啫，捽下捽下，系咁捽下捽下捽下咁 样， 喺个地下度 捽 下捽下嘅， 喺个 地下 度捽得，系咪冰球啊？ 冰壶 系啊 系啊，嗰个应该系冬奥就有啦， 冬季 奥运就有啦。好啊，多谢你啊 ，Anita。 系，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系啊，好啊，多啲打嚟。 冇留地址喎，但系 我哋电话会问你噶啦，系啊系啊， 多 谢。好啊，你多啲打嚟赞我哋咯， 拜拜， 拜拜，拜拜， 后一阵埋。 俾人赞嘅感觉真系好开心啊！ 我哋 多谢听众啊！ 我哋惯噶， 我仲未， 我哋系惯俾人难， 系啊，我仲未惯。 我哋要咁样， 我希望可以习惯下。 系啊，好啊，好啊 ，Hello， 你系边个？ 系你好嘛？ 系喂， 诶，小朋友、啊， 有两个、啊， 听到 ，嗯 ，Hello， 听到啊， 我听到啊， 系， 哦，得啦，系啱啱啦啊啦。 系啊、 哦，有三个人一起玩， 哇，正喎、 啊！爸爸同妈妈啦， 佢三个对三个啊，系咪你？你叫咩名字啊？ 小朋友， 陈成乐， 阿乐乐系咪啊？阿乐乐系咪你出？ 我之前打过噶。 哦，好啦，叻叻啦，咁你系咪出题考我哋啊？ 唔系， 点解你唔出题啊？你唔识嗰啲奥运项目咩？ 系咯， 我想估。 好啦， 想估。 咁你想要桂花莲姨定系程振鹏叔叔啊？ 台长， 好嘢！ 哇，有志气，一嚟又揾台长， 系咯，有大食大啊呢啲。 好啊，好啊， 好啊，你嚟啦， 嗌多阵好啦。 跟住嗌处长啦，系嘛？ 系啊，系啊。 改口要嗌处长啊，你系啦。 诶，边系啊？ 我意思系处长落嚟做节目咋？你估你有得升啊？真系啊！ 真系啊！好嗱，阿乐乐系咪啊？乐乐。我咧呢一个咧要配合翻咧阿乐乐呢个小朋友咧，应该都佢你要有机会接触得到嘅，俾、 啊、 你玩呢一个吓。 好啊， 咁咧就系、是、咁样嘅。嗱呢一个嘅运动咧系一班人一齐玩嘅。 嗯。 呢一个运动咧就男子方面嘅比赛咧，向来都系会受欢迎一啲嘅，唔系话女子唔会玩呢个游戏，呢、這个运动吓、啊，男子咧系劲啲嘅。 我估到。 咁咧呢一个嘅运动咧系同个球体有关嘅， 系 即系玩一种球体 啊， 唔系 啊，我都估到踢波。 系啱啦， 是打一样嘅， 是打个波啫， 冇错 啊，好叻喎、啊、你。 阿乐乐有冇玩过篮球啊？有冇打篮球？吓， 冇 冇啊！ 踢波就有， 系啊，所以佢第一时间讲踢波咯。我踢波就踢波， 你 系足球小将， 踢咩位置噶你？ 漏门，我估。 阿妈话系，其实我都自己唔记得啦。 哎呀，你唔记得咗自己踢咩位置啊？ 不过阿妈咧， 系 佢就话系龙门咯。 哦， 都唔记得。 会唔会阿妈话系龙门，阿爸话前锋噶？ 嗯。会唔会乱搬噶？ 会唔会啊？唔会嗬。 阿乐乐， 原来最后你 系 做球证嘅，耶、yeah! ！ 不如你问两题难啲嘅俾我阿爸同埋阿妈啦。 但系我哋有听众等紧啊。 系啊，我哋要俾其他听众玩。 乐乐，不如咁啦，你而家学晓咗点样玩咧？你收咗线之后咧，你出题目 考 爸爸， 好唔好啊？ 妈妈，好唔 好 啊？ 好唔好啊？好啦，咁你做多啲运动咯，做龙门都要周围跑嘅，知唔知啊？ 系啊，你系咪好肥仔噶？ 知道。 好啦， 哦， 佢唔答你肥唔肥仔，私隐嚟啊！佢话呢个。 好嘅。 好啦， 拜拜，乐乐， 拜拜， 拜拜。 佢究竟系打龙门定系做前锋咧？ 系，总之我系个足球哥。 佢系咩岗位？ 我哋咁话，龙门都走咗冲咗出去最踢。 因为龙门嚟讲，我哋以前有玩自由笼噶嘛。 系咯， 我真系冇人守住。 唔系自由笼，系边个都可以啊。 系啊， 只要埋到去，你试落去个龙门度就得噶啦。系啊，即系因为以前冇人肯做龙门噶嘛，好惨噶。 我以前系专做龙门嘅。 咁咪一定俾人入波啲波。 你玩紧咩波咧？请问 足球咯， 足球 系啊， 龙门系最高 嘅。因为我唔想玩啊。 但系啲僆仔又要玩啊，咁我咪我做龙门啦。 通常一对波里面龙门都系最高的。 我真系唔想讲啦， 佢都系佢最高级咯。 系咩啊？龙门系要高嘅咩？ 通常都最高噶。通常 点啊？头顶啊？ 通常。 Okay, 有种有另外 有。有 一 啲系比较短少啲嘅。 好 啦，难 得你做到龙门。 下位朋友，你系边个啊 ？Hello， 猜猜我是谁？ 你系边个啊？ 敬浩。 敬浩啊！哇，敬浩好、 啊， 我哋台长都好好。 敬浩。是哪个敬哪个豪 尊敬的敬 是的 跟住呢 三点水的个豪 即是豪啊 正写啱晒的 敬豪 敬豪 阿豪 好啊那你就要跟花田邀了是吧 他想出题定是怎样啊 估 你估啊 他不估啊 你想估容易的定是更容易的 容易 就好了他不需要更容易的 是啊没错因为他都借出不到 好如果你认识桂花田姐姐的话你就知道我现在将会出的题目是什么了。 酒堂 就是我那个、 哦、 我那个名我的名那个项目三个字。 你的真名 是我的真名。嗯、 三个字的吗 梗啦。 你说什么个运动 三个字。 是啊梗是三个字啦。 两个字的吗 梗不是啦。 哦， 个运动 系咪要楞埋嗰个？ 嗰、那个系啦系啦，嗰样嘢噶嘛？ 系咩？ 系 即系冇得就咁两个字系咪啊？ 冇噶。 哦， 因为通常系 等等等，系啦啱啦系啦， 等 等等啫嘛。 菜咧有个字。 哦哦系系系， 你加埋个菜字咋嘛？ 唔系啊，咁啊系啦。咦，我哋忽略咗浩仔啊！ 我哋咪讲咗第二样嘢，我听下浩仔点讲啦。 嗱，嗰个咧。項目咧三個字嘅，咁當中頭嗰兩個字咧同桂花田姐姐嘅真名咧係同音嘅噃。 哦，你講你真名，你知唔知我諗起你？ 諗、啊、起我乜嘢？ 諗起你而家呢個名，你呢個名都係個運動嚟噶嘛？ 哦，那 個運動選手嚟噶嘛？ 唔係嗰個咩啊？ 即係你本身呢個名字 啊？ 係啊，我以為講咩添？得啦，冇嘢啦，繼續啦。 唔係姐姐嘅真名啦，不過你唔知道我真名唔緊要嘅。 係咯，我都唔知道。 嗱，嗰個咧，嗰個運動咧，佢咧就係、是要著。一个专门的鞋啦，有一个专门的动作啦，同埋嗰样嘅运动咧，佢要揸住一个球体嘅，好重嘅， 个球好重， 系啦，咁咧就要面向一条管道嘅噃。好啦，我俾好多 tips 啦。 系啊，不虽然头两个 tips 系唔正确嘅，所有运动都有专门嘅鞋同埋专门嘅波噶啦，你呃鬼我咩啊？ 管道咯， 管道就系嘅。 嗰、那个球好重噶，有啲球唔系重噶。 系啊， 砸雷球。 唔系。 佢喺 保龄球。 系啦。 你知唔知桂花田姨嘅真名叫咩名？ 唔知啊， 你介绍俾佢听啦。 叫做保龄球， 系我姓陈嘅，小姓陈，叫保龄咁 样咯。你问你爸爸妈妈咧，就会有首歌飞出嚟噶啦，保龄保龄咁样嘅。 喜爱龙球， 佢呆咗啦，敬浩呆咗啦。敬浩，你中意做咩运动嘅？平时 敬浩醒啊， 单车。 我哋中意单车，你踩得叻唔叻噶？有冇辅助辘噶？ 冇。 咁不如考下你啊！有咩奥运项目系有包括埋单车嘅？ 哇！ 包括埋喎。 咩意思啊？ 哦，我知道 啊。系啊，系啱啊。哎，彭仔呢家嘢又你又认识 唔 到。 我唔识、 啊。 嗯。 敬浩知唔知啊？ 嗯。 三项铁 系啦， 哦、 啊， 有 游水、跑步同埋单车啊嘛。 好啦，多谢你啊，敬浩，咁你努力啲啦吓，拜拜。 我哋会送翻呢、這个亲笔签名嘅心意卡。 佢有几唔努力咧，曾志豪？ 边样啊？ 点解你话啊？咁你努力啲。 佢把声好唔努力啊！哦，知道 咁啊，好似。 系啊，嗱，点解我买17388啊？你考我，我出题都无人欢迎嘅。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in black. I like an empty street. I fill my days with the way you walk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broken dreams. I make up lies inside my head like one day you'll come back to me. Now I'm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I'm just afraid that you're gone. Not holding on, not holding on. Beautiful mistake.I wouldn't 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猜猜我是谁，继续听你电话。啱啱听过有 Beautiful Mistake 啊 ，Maroon 5 featuring 啊 ，Madeline Free Stadium。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Hello，Hello，Hello， 风骚 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你是谁？ 罗生， 姓罗嘅。 罗生你好，你想考我哋定系答问题啊？ 答问题啊？ 答问题好啊！你想拣边个？ 嗯？ 系咧？ 你啊？ 你是边个？ 呢个你是边个？ 曾志豪。 Okay, 曾志豪。明明我哋三个都有认紧你，究竟系边个你呢？ Okay, 好啦好啦，咁咧呢个奥运嘅项目咧，佢就咁样嘅，佢就不停咧就系、是、你好搞笑嘅，你会觉得嗰啲人咧净系吞前吞后嘅啫，前进后退，前进后退，有时前进快啲，有时就不停后退。咁最紧要系咩咧？佢无论行到几前度咧，佢都有个限度嘅，佢唔可以咧前到去咧。即系唔可以前无古人嘅，系啦，咪前到某个位咧，佢都要翻翻去噶啦吓。佢、哦嗯、好前，好前，好前，好前，系啦。同埋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平时咧嗰啲运动员咧，你都可以及下佢咧咩发型啊，咩化妆咁样。呢、這个运动你系睇唔到佢样 嘅。哦， 完全 系 肤之肉出。 嗰啲衫系咪白濑晒噶？ 系啦，你净系不停见到佢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向前向后咁样咯。 仲有位 垒球。 不是雷球啊，他说。 雷球都看到样 子。不是啊，他在室内玩的。 室内玩的。 嗯。 是啊。 是啦、啊。那呢就好。 看不到样 子。看不到样子。 看不到样子。 你。 重要是呢，永远呢，你几时知道那个人赢了定输了呢，通常你都是什么赢了咩，跟住你就会见到呢，他告诉你哦，他刚刚赢了拿到分啊这样。是啦、 啊、 你自己都看不到的。 如果不懂玩那个游戏规矩呢，哦、啊、他在。 好像会着灯的。 是啊，会着灯的。好像玩文答游戏那样的。 掂到掂到会着灯。 是啊。 你两个字。 啊、再给个大贴士你啦。 是啊。 曾俊华很喜欢玩的。 哇！ 咁、 這、 呢、 個、 个真系 冷门啲啊！ 你估系咯？ 喂，好出名咁啊！ 其实咧，好多而家好多细路咧，嗰啲家长咧，好慕名咧，即系因为呢个项目咧， 系咪香港大学系 好 好 出名噶？ 咁、這個、我又唔知喎。 佢有个有件嘢揸手噶，佢一定系唔系净系纯粹个。 其实净系白赖 贴纸啊！ 我白赖晒，你睇唔到佢个，睇唔到个样喎。 系啊。 OK， 你几时见到个样咧？就系、是、个比赛赢咗，结束咗，你就会见到佢咧。 除咗个头盔，跟住然后佢就系个面罩啦、头盔啦，跟住除咗佢咁样咯。攞支嘢撩下撩下嘅咧， 佢仲有一点唔系佢嚟噶， 攞球吓 咩啊？ 系咩啊？ 棒球， 棒球都睇到样噶。 佢两个人玩噶咋？ 系啊，两个人玩噶咋， 一 左一右 噶 咋。 系啊，两个人 攞嘢吉对方噶，吉到就赢噶啦。 嗰啲叫咩运动啊？ 吉到就赢，系 啱啦， 冇错啦。 有时噏到嘴唇边嘅咋，我明白。 因为佢哋咧，每个人后面有一条绳绑住咧，好笑噶。你唔能够咧，即系你唔可以去到对面武雷公咁远咁样噶。咁啊，你戴住面罩噶嘛，系咪啊？咁啊，吉完之后咧，除咗头盔先睇到个样嘅。 同埋白烂晒噶嘛，佢哋真系。 系咪啊？好啊，多谢你啊， 多 谢罗 生，唔 该晒 你， 拜拜。估唔到我都出到绝招吓， 系 啦， 一下子又谂唔起啊， 系啊， 真系一下子谂唔到系嘅。 系啊，头先我哋有五下子噶咯， 唔紧要啦。 各位听众， 你知答案梗系嗰啲容易啦。 好嘅，你系边个？ 喂， 系你啦， 小朋友， 系你啦。 你叫咩名？吓，你系咩豪啊？ 佩豪。 佩豪， 系咪佩啊？ 系啊， 哦，好啊， 佩豪啊， 佩豪 你好， 你想拣边位朋友同你玩呢？ 系啊， 佩 豪仔，豪仔玩咗啦，系 啊， 继续 玩啦， 唔使啦，要花田啦，快啲啦，花田姨姨同埋彭仔哥哥咯， 田姨姨啊， 田姨啊， 田姨 啊，好啊，田姨啊， 好呢一个咧运动咧吓，就咁样嘅， 点样咧？第一个 tips 已经系好正啦， 咁 样 嘅。 内嘅 系 室内嘅，而我哋香港嘅呢个运动员咧，哇，好出名，世界性都识佢嘅，因为佢都即系攞过好多次嘅嘅奖项啦。 都系呢个 咁呢个项目系啊，呢个项目嘅。咁呢个项目咧就系两个人玩嘅噃。咁有阵时咧，佢咧系有参与呢个项目啊，但系佢分分钟咧，佢可以企足全场冇得玩噶啦咁。 吓， 系好得意嘅。 企足全场 点样玩？讲多次，香港好出名嘅， 系好出名嘅选手，好多人都识佢嘅。 但有阵时斋企 咁咧，就室内玩嘅， 室内玩 系两个人玩嘅， 喺 室内两个人 玩， 系啊，两个人玩嘅。咁分分钟有阵时咧，如果对方系猜赢咗，我唔知佢系点样计边个行先啦吓。咁即系去参与先啦。咁佢分分钟咧。有機會咧，係由頭企到落尾嘅，咁而佢又輸咗， 即係佢出唔到場。 係啦，但係佢又要參與嘅喎，兩個人嘅喎。 屋企 阿似近 捉棋， 唔係棋啊，奧運冇捉棋嘅。 係咯， 唔係啊，要 check 下喎。 冇啊，冇捉棋嘅， 我見到就 係 呢幾廿行都未有捉棋兩個字嘅。 跟住就佢有機會未出場就已經輸咗 佢有参赛，即系话，哎呀，今日咧呢个比赛咧就系有曾志豪同埋程振鹏嘅，但系如果系曾志豪出即系 但系佢完全冇用过。 佢系啦，可以咧就咁就赢咗啦，冇参与过，系有咁嘅机会啫吓，不过就比较少嘅咁咯。咁啊，室内嘅，咁啊，佢哋一样， 我知 一样要揸住， 你可以清晒台面啲嘢。 系啦，喂，你咁快攞埋一台。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分啦， 系啊系啊系，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系咪好出名啊？我哋 加埋彭爷头先嗰个 tips 就明啦，清晒啲嘢，我明白我明 白，系可以咁样噶， 我可以啊， 七扣 系啦，正所谓咩一 Q 清袋 啊， 系可以啊。第一个参赛选手咧，佢如果清晒所有场个波啦，咁隔篱嗰咪输咯，即刻 佢 冇得玩啦， 冇机会喐噶啦。 佢又有参赛，但系冇得玩。 系啊，嗰阵时其中一个选手咪一 Q 147度咯， 系啊， 系啊，一四七啊，火箭啊，啪啪啪啪啪啪啪， 犀利啊， 搞掂晒， 系啊 ，check 球 啊，系啊，佩豪多谢你，好啦，不过你而家细个未玩得住，大个啲啦， 系啊 系啊，你要高过支棍噶， 细细部嗰啲 check 球，啊系啊，有玩具嗰啲嘅， 咁啊系嘛， 好 啦，多谢你，拜拜。 佢话我屋企大到有个 check。 我嘅会所有啊， 系啊，咁啊好咯，咁啊嗱，我哋可以继续认识啦。咁我听日又告假咯， 你下个礼拜先翻啦，系咪啊？ 系啊，应该系啊。 咁你 good show 啦，曾志豪。 好啦，咁大家一齐努力啦，拜拜， 拜拜。